上个月初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由高处堕下，其后身亡的科大学生周子乐早上在大围宝福纪念馆出殡。大约八点几大殓仪式过后，灵车驶离纪念馆，遗体将会移送到火葬场火化。有市民早上专程到宝福纪念馆外鞠躬，希望向周子乐致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此外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依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22点，升428点，总成交金额27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7点，升9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6升7.8，阿里巴巴200.6系升4毫，友邦保险81.35升1.6，中国平安92.3升1蚊，建设银行6.46系升咗6仙，盈富基金27.6升4毫，小米集团10.1系升1.7，汇丰控股59.8升1.2，银河娱乐56.5升2.3，美团点评100.4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6，英镑10.533，瑞士法郎7.929，澳元5.403，加元5.933，新西兰元5.166，欧元8.7244，每百日元对港元7.1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88。日经平均指数报23964点，升538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43美元，卖出146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东港中心一段慢车。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美孚桥慢线咧落翻去长沙环道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住小榄一段挤塞，咁过咗小榄啦，前面嘅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台院线和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The Beatles 的 All You Need Is Love 啊，最温暖的歌当然是这一首啦。你问点解？哇，暖粒粒入面这么多个 love 字，不是不暖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咧。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贤、 许靖允、 谷子乔、 V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看看世界，并没谁不会落。 留意星期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3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耶、yeah, ，今日真系名副其实 ，Happy Friday， 梗系我哋二台有喜事啊嘛， 系啦，冇错， 女啊，咩事啊？ 今朝啊，晨光啊，我哋台长啊，彭仔啊，都系话噶二台嫁女啊， 系啊，我就会加多个字啊，二台嫁女神啊， 系啊， 系啊，冇错啊， 恭喜恭喜恭喜， 即系你知我哋存货系充足嘅女神方面，咁但系都毕竟。 出土文物阿田咯， 幾廿年前佢都係綜藝題嚟噶嘛， 我嗰時都係，咪等陣先，等陣先， 真係唔好睇啊嘛！ 再支持嘅我都係講緊，哇！二台嫁女啊，都係咁樣。 啊咁，但係嗰陣時冇講個神喺後邊㗎，係 啊， 係咯，有嘅有嘅有嘅，係咯，好恭喜啊！頭先你知唔知咧？真係因為我今日咧開完工之後咧，我就直接要去飲咧，我就唔會翻去再換衫咧。咁啊，梗係神早將嗰套飲衫著咗出嚟 啦。飲嘅樣 係啦。咁跟住咧，我今日無論喺間亭啊，見到。很多同事啊，定系头先落去 canteen 买嘢食咧， 都系话去饮啊， 仔啊，做咩着到咁靓啊？跟住我话去饮啊，我哋电台嫁女啊，跟住个好得意啊，头先有个同事佢就话。电台嫁女啊！哦，系啊，黄天仪啊嘛，哦，系啊， 系啊， 嫁俾思芬啊嘛， 吓点啊？系啊， 系啊，思君啊， 跟住我话系，佢哋都好有分嘅， 佢哋平时见到思芬比较多， 佢哋同思君结婚，简称思芬， 系啦， 应该系咁样， 真系好开心啊， 高兴噶！我头先即刻上网又睇下啲新闻咧，的确有佢哋最新嘅 update 啊，即系我已经知道佢系揾咗个小朋友帮佢梳头咯。 Okay, 哦，嗰啲叫上头， 上头， 上头， 梳头， 系啊，唔系都系梳头噶，系咪啊？都系嗰样嘢嚟噶，系啊，我都睇晒啦。 咁都好开心咧，有啲即系有啲报章咧都跟得好贴噶，我见佢日日都几乎咧都有佢哋嘅分享，即系 有 佢哋啊，而家搞到咩步骤啊，去咗边度影婚纱相啊，整咗咩小礼物啊，等等嘅嘢啊， 系啊， 好开心啊，见到佢哋分享。 喂，同埋咧，如果你即系根据翻嗰啲习俗咧，就要揾嗰啲咩好命。 命婆啊，要揾好多咩梳头啊。我见到阿思君佢就话咧，啊声讲咧要揾个好命人帮手。呢个小朋友佢老友唔知边个仔啊，总之话佢哇行大运啊，行到九廿几嗰啲啫。总之系非常好。 系咯，最紧要意头啊嘛。 系啊， 其中一个咧睇过佢哋话咧就系、是、话，其实佢哋今次咧所跟住个传统都做得几足噶。嗰阵时我哋过大礼嗰阵时都做得足噶，即系阿天儿同埋阿思君嘅谂法都会系咧，啊如果我哋做咗呢一啲嘅礼仪啊传统啊，屋企人会开心嘅话咧，佢哋都好乐意去做。即系你会见到，即系嗰件事就系、是、啊两个人结婚系唔系两个人嘅事啊？ 即系唔系两个 家庭啦、 啊？ 而家直情我哋成个电台嘅事啊！ 系啊，喂嗱，同埋你会预计咁今晚一定系嗰啲叫做咩星光熠熠，我谂都即系呢啲又不在话下啦。 系啊，我已经都唔关 你事啦。喂，古时人就话闹新房啫。 其实我想讲闹新房，我觉得 系咯，点啊？ 我都即刻就一直话祖母啊，咁犀利嘅真系。 唔关你鬼事咩？ 闹新房， 唔系其实都一样嘅。个新房做咩先得噶？ 我都系， 咪咯， 咪闹到个新郎哥，哎呀，我最分分 闹新房定闹新郎啊？唔系，我想话，今晚你预计一定系嗰啲咩冠盖云集啊、星光熠熠、要保两嗰啲嚟晒噶啦， 系 啦。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咧，究竟即系我唔知佢又会有啲咩好特别嘅环节咧。但我上网咧，因为我有一次见过。打咗婚礼咧，想做啲资料搜集啊嘛。佢咧原来出咗一个咧好得意嘅，叫做周星驰婚礼 package 喎。我都真系冇听过， 俾你 估 下 啦，估 下咩嚟啊？真系。 咁系咪即系嗰个人嘅把声好似阿星爷啊？ 唔系啦，你可以想象啊。嗱，当你去到嗰个 周星驰婚礼 package， 系啦，当你去到嗰个中介公司啊，嗰啲婚礼地方咧，佢同你讲话，你咪想订购我哋嘅周星驰婚礼 package 啊？咁样。 我估 包啲咩咧？原来。 我知嗰个咩反转再反转。那个嘴 巴黎铁塔，我估系同嗰啲接新娘啊、玩新郎啊里面嘅一啲嘅游戏有关嘅。 系其实类似啊，我咧就即刻 click 入去睇下啦。原来咧佢话真系有人帮衬过，咁咧佢仲将咧呢个所谓嘅 package 个服务咧影翻出嚟咧。其实就咁样嘅，佢咪有嗰啲咩好开心嗰啲成长片段啊之类噶嘛。佢就将所有周星驰嘅电影里面嘅桥段重新配个音。就爱嚟送俾一对新人，即系譬如咧， 咁咪即系头条新闻咯， 咪系啦，即系譬如佢咪你曾经听见过星爷里边有啲剧情，可能咧，譬如佢同阿刘德华两个话恭喜，呢次真系恭喜啦，咁 佢 系啦，佢摄喺里边，跟住咧，然后就话吓咩你要结婚啊， 系啊，恭喜晒 啊， 我个女神冇咗啦， 系啊，跟住然 后 就话咧，我哋全部都会赶去，咁啊，佢就将譬如周星驰片段里边所有咧，即系匆忙赶到嗰啲就话，佢要饮啊，我要赶去嗰餐啊，咁样，咁就系一个。所謂周星馳的 package 我覺得都應該有人買的話即係點樣講都好啦，嗰啲嘅唔同嘅內容啊、對白啊，大家經歷咗三年之後仲會噏得到啊嘛，會輸又冇你配得咁叻死仔噶嘛。 所以你又買咗個 package， 阿豪仔又買咗，我又買咗，即係我哋咧個成長片段咧都會有呢啲，因為可能佢都係嗰啲畫面啊， 其實都係㗎啦。 唔係俾我就化身成為 特別啦， 化身成為戲裏邊都好啊，真係。即係如果你話周星馳結婚 package。 我肯定有一句，我一定会用呢一句， 系 大内密探零零发里面其中一句系，我睇住佢入鸡斗噶，呢句系啊， 婚礼度讲呢句，你帮我兜埋佢啊， 可能会有啲， 交俾佢兜金牌师， 你 点 解要一句 咧？ 兜啊，系要讲嗰句 嘅，我系想讲呢句啊， 唔系你嘅意思系，原来上菜嘅时候，我睇住佢入去攞只鸡出嚟啊， 系啊，好嘢， 而家有嘢食啦， 唔系冰鲜嘅， 新鲜噶，唔系咁一定要用埋食神啊，家燕姐啦，捧乳猪出嚟嘅时候就好味啊！今晚我相信啊，佢哋都会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动。 好憎你爸爸，我佢将结婚相睇下，当晚佢娶你爸妈。首先要接新娘啲姊妹，冇个似样，玩 game 定系玩咩？玩过嘅都惊，惨过去 full cam， 老婆喺度执装扮兄弟，俾人十看，个个都失意，冇人嚟吉事。好啦好啦，搞下搞下，终于去到摆酒，又要影相又要握手，老婆俾人拐走。 有咗你，全世界讲波士。 返睇下你係點樣變到而家。咁就要講返我喺驗人棒嗰晚。 恭喜恭喜， 欸，恭乜喜呀，扭都未恭得起呀，就要恭你。一開頭一味係嘔，一係好胃口到食得落一圍酒，成日去廁所，但係一直嚟嚟去去得一滴。呢樣做得嗰樣食得，大肚婆淨係識得抑鬱，生仔仲要爭位，醫院話唔係用人仔啊！等到作動一生生咗十個鐘頭，唔講有幾痛，你老豆嚇都要急救。話咁快就要喂人奶豬，到型都變埋，都仲係唔夠牌，成個月份一晚死都虛脱，坐月未補翻，又要擺滿月。姨媽姑姐多到個個要姜醋 ，B B 三好多肚送現金好冇？铺神飞波 早一年， 喂，要保定 pay good， 以前三十六廿四三十六，今日，哎，你老豆发咗大 龙咧。佢生初最伟大，冇得比，全世界讲一次恭喜恭喜，结婚即刻当晚有咗你有咗你，全世界讲多次恭喜恭喜，你生仔咪鬼惊喜，结婚想永久一世。 农夫啊，双喜临门啊！其实你听翻歌词咧，应该都 feel 到咧，应该系早期阶段嘅农夫咧，即系大家，大家仲系逍遥，即系单身嘅时候咧， 拖嘅时候， 系啦，就会对结婚咧，可能就会有好多担心啊！ 结婚就会咁样， 两个都大个仔啦， 生完仔 而家两个都大个仔咯， 老永有小朋友啦，系咪？思君咧都要同我哋嘅二台女神啊，天儿今日拉埋天窗啦，咁啊，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大点唱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当然如果你有啲嘅祝福啊，想送俾阿天儿同埋思君嘅话咧，当然可以是留个言啦，其他任何的事情都欢迎你啊！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有大点唱啊！ 系啊，我觉得农夫以后可以改名啦个组合。 点解咧？ 正式改名做人夫。 系啊， 两个都结咗婚啦。 喂，高堂在 人夫。系啦，即刻变咗情况真系。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陈诗怡，英文名是 Tanya， 今年17岁，八岁女书院的中五学生。今年3月嗰阵时，我就非常荣幸在第21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面就获得生物及健康高中组的一等奖、美国试管生物学学会特别奖和年度少年科学家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记唔记得嗰个政府嘅 API 啊？呢轮系咁播嘅咧。 边个先好多？ 核实谣言、迷恋信， 系啊， 乱发消息，后果可大可小。 跟住就冇啦， 系啦， 冇嘢讲啦。 唔系，总之后果可大可小啦。嗱，琴日我哋都见到呢单新闻， 嗯， 真系啊，要即刻响应呢个政府 API 嘅。 小心讲， 小心讲， 系。但我哋琴日冇讲错噶， 冇讲错噶。 我哋睇住个片嘅喎， 系啦，亦都因为我哋系可大可小啊。 同埋最紧要就系，其实琴日我哋睇完条 片，都唔知发生咩事， 唔会知道点解会发生嘅。 系，我哋形容条片，即系我哋都冇话啲咩或者一个车咩问题啊，或者小朋友咩问题嘅，因为我哋只系讲片嘅啫。 不过你唔系几信人哋个解说系咪啊？ 我唔系唔信，即 系我哋要核实谣言啊嘛。我哋后果可大可小，咁佢可大可小，今次摆喺呢度就系可以系好大件事。 嗯， 可以系 咁而家其实讲真，点样都系大件事嚟， 系啊，大件事， 唔系啊，仲要咁样啊，可以系好关大人嘅事， 哦， 又可以关小朋友嘅事， 啊、 又可以 系 大家都冇事，系啦。咁琴日就讲紧埋有保姆车咧，就唔系琴日发生嘅，其实4号嘅新闻嚟噶。 不过琴日我 先流传出嚟， 上晒，今日就上晒新闻嘅头条啦。 冇错， 呢件 事都好大件事，因为每一日咧喺翻学嘅日子咧，几多架保姆车出动啊？ 系啊， 咁你即系成街都系细蚊仔嚟噶。 系冇错，咁啊嗱，琴日嗰单新闻就话影翻咧，竟然无端端一个车未打开到太平门， 系 咁啊太平门一啲都唔太平噶，当你打开咗嘅时候咧，哇个靓仔碌咗落嚟，仲要连书 包、 带 水 樽，不过好彩真系冇事， 可能个书包够大个顶一顶。 最紧要系后边架车咧保持咗十秒安全距离啊！ 有嘅有嘅， 系啦。咁但系琴日大家好担心就系、是。究竟点解嘅咧？喺度门锁唔实啦，个僆仔贪玩啦，车上面冇人看住啦，司机留粗心大意啊，究竟系边一度出事咧？嗱，今日有后续啦。 咁因为我哋琴日唔知嘅，咁后屘咧，而家咧就学校方面咧就走咗出嚟咧，同大家交代少少嘅。 惊啊！ 佢话第一样嘢，可能你就会谂啦，点解咧？系咪？佢就话咧，应该咧就系同呢个校巴嘅司机啦、校巴嘅保姆啊，都冇关系嘅。 Okay. 因为其实当时咧，佢哋都喺个车厢里面度嘅。咁点解呢个嘅安全门啊会自己打开咗咧？系咪少？小朋友多手整到啊咁样，咁校长嗰方面咧，即系都系话应该唔系嘅，就系呢个小朋友个书包嗰个背囊嗰条带啊，唔小心咧就棘到棘开咗，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一个小朋友就碌咗出呢个校巴度嘅。 嗱，佢究竟个？手病点样可以俾佢棘到咧？ 我想问，我今日想自己搭小巴嗰阵时， 你都即刻联络一下。 唔系啊，因为我咁啱 坐后尾， 我就系坐最尾嗰个位，因为我有今日有个手提行李啊嘛，咁样我就谂住 唔好阻住人啦。 系啦，坐到最后嘅话咧，其实都似嘅，佢就有一道门啦，都系有一个扶手柄咁，就好似我哋普通开一栋 门啦， 一道门咁向下拉，咁就会开咗嘅。咁当然啦，我就唔会去尝试去掂佢，但系我即刻令我联想起咧，就系呢一架保姆车咯。其实如果道门即系就咁拉嘅话咧，其实真系可能会你个人，譬如你架车坐坐，你跌一跌，你手踭可能会阻撞，可能就会开咗。 即系咩嘅即系情况都可以有出发生咯。 系啊系啊，因为佢系呢一种嘅手铰嘅门嘅话，咁就系门柄就系容易会喐到佢。 同埋就系话咧，现行法例咧冇话强制呢个叫做学生服务嘅车辆啊，即系嗰啲校巴咧系安上呢个安全带。咁同埋即系 好似话新嘅就要噶啦， 新嘅有啦，系啊，但系可能我哋旧款嗰啲系冇嘅。跟住就系咯，咁同埋如果系即系有缆安全带嘅，我相信就系会好啲嘅。细蚊仔唔会碌嚟碌去，走嚟走去孭住书包，因为佢哋咧好似咧有啲啊会唔中意放低书包挂喺前面嘅座位嘅，咁啊就孭住个书包一齐坐啦， 系 咁 样 咯。 所以咧嗱，而家咧佢有几样叫跟进事项啦。第一个咧就话，因为原来咧呢架保姆车属于旧款，咁咩地方旧啊？就系太平门嗰个位咧就冇保护盖嘅， 系咁样， 即 系 外露嘅。我睇到个小包都系冇保护盖噶。 咁即系话，如果咧要改进咧，第一就要加翻个保护盖上去啦。嗱，第二咧，咁我哋可以就即系集思广益啊，会唔会我哋应该咧就改名咧？ 咩啊？ 例如嗰道门真系唔好叫太平门啦。 吓， 佢明明个英文写住咩 emergency exit 嘅。 紧急求救 系啦， 逃生门， 但你用中文， 生門 你用中文睇住太平门咧。嗱，如果你细个，你系小学生，你会唔会以为呢个门好太平 嘅？我冇咁谂嘅，因为细细个 安全门或者太平门 搭巴士嗰阵时咧，爸爸妈妈已经教咗噶啦。以前搭巴士咧就喺呢个下层嘅最后尾嗰度有门噶嘛， 系啊系啊， 而家都应该有噶嘛，系嘛？ 有 嗰阵时爸爸妈妈有教过我嘅，呢一道门呢、這个门柄你系唔可以掂，唔可以推嘅。咁我估即係而家嘅爸爸媽媽，你已經都要第一樣嘢，不論呢棟門叫咩名都好，都要教咗小朋友要點樣對待佢啦。 即係名正嘅言順， 呢個太平門一啲都唔太平㗎嘛。 係啦，你冇你誤導啊嘛。嗱，已經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佢一啲都唔安全，佢又唔太平。你开得呢道门嘅，通常都唔系太平先开 嘅时候先至要用。 系啦， 应该紧急门系咪啊？ 系啦，呢 个 叫紧急门啊， 太平门咯，但系好似又叫做 唔系，一系就叫做紧急门咯。 紧急门好啲啊。 系啦，嗱，同埋咧，你唔知点解嘅，太平间都系唔好噶嘛。 系 太平间即系咩啊？ 但我想问呢一道门系咪嗰个 official 嘅名称系叫太平门噶？ 佢通常写住噶，佢有真系有太平门写喺度噶，所以你见到今日好多人写嘅时候都话 紧急就系一个掣嚟嘅。 系啦，太平门啦， 太 平门啦， 系太平门 啦， 即系好似个太平掣啊，紧急。 系啊，但系我又唔明点解会叫太平门嘅？就同我哋平时咧即系讲说话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喂，如果你吉咗个位咧，你就让俾我啦咁样。咩吉咗个位啊？你吉咗个位啊？咩吉咗个位？空咗个位啊，错冇讲空啊嘛，系啦， 咁会唔会系咁样翻嚟噶？ 肯定系啦，你如果唔系，你就唔想叫， 即系大家嚟试，点会有个紧急门噶？ 咁核突，咩停尸间啫？我都唔知啦，变咗太平啦，系啦，就叫咗咁样，嗱，嗰道门都系噶。 佢明明係緊急門，可能佢話：哇！你成日見到緊急，好似人都精神緊張啦，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 正面 啲係啦，太平嘅最好。我諗嘅意思就話、是。最好唔好開就天下太平啦， 係啦，唔開到你就太平啦咁。 係啦，咁然後第二咧，會唔會我哋就要求咧，如果坐喺太平門附近嗰啲朋友咧、嗯，就要緊咩個書包帶要鎖緊。即係如果佢今次係因為書包帶嘅問題嘅 話， 係、哦、啦，我哋就要咧唔准個書包帶外露。 其實佢哋都話咧，盡量咧即係未必架架車會滿嘅嘛，盡量都唔俾小朋友坐到最後嘅。咁佢車長都係咁講嘅。 係啊， 其實我覺得呢個例子都幾好啊。我哋之前咧，譬如司機大佬都有講過啦，保姆車咧其實都有幾多狀況 嘅。咩成日都係只係一句就係話保姆車依好惡咯咁樣。咁、啊、但係明白佢惡點解喎？因為佢要控制 車裏邊好多嘢 細蚊仔啲情況啊嘛。 我見到即係譬如而家嘅越嚟越多小巴都已經會有呢。个安全带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保姆车咧系可以更加保障小朋友嘅安全，去进一步去推行嘅。 嗱，增加就业，车头一个，车尾跟多个，跟车师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否决以委员会名义邀请警方出席会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话，每次调整公务员薪酬都应用于全体公务员，原则清楚，并非考虑个别部门的表现。议员可以透过其他渠道跟进个别部门的表现，或者邀请官员解释。罗志光又话，虽然有议员引用民意只需要警方出席会议，但系亦都有好多公务员团体要求尽快通过，反对独立审议警队加薪。反修例风波持续半年，警方话超过6000人被捕，当中大约70人系教师或者教学助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警方滥捕滥告，不能够单凭有教师被捕就觉得有很大问题。对于有被捕教师被停职，叶建源批评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又提到停职等于停薪，严重影响教师的生计和声誉，认为警方开枪击中市民，以电单车冲向人群的警员都只是休假，停职对教师不公道。出席同一个节目的教联会主席黄锦良相信学校是希望确保学生安全，所以决定要被捕教师暂时停职，但是认为教育局可以考虑，如果相关教师最后被判无罪，将停职期间的薪酬发还。他又认为教师以及学校是今次社会事件的受害者，强调不应该将政治问题带入校园。英国大选正系进行点票，陆续公布结果。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票站调查，预料保守党取得368席，比对上一次在2017年的大选多50席，取得下议院多数议席，足以通过脱欧协议。在野工党就取得191席。领导保守党的首相约翰逊在投票结束之后，在社交网站感谢选民，认为英国民众居住在全世界最民主的地方。工党就认为现时仍然是点票初期，难言胜负已分。前下议院议长帕尔勤预料保守党将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约翰逊成为这一场豪赌的大赢家。工党发言人就认为，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脱欧议题感到厌倦，希望尽快彻底解决。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表示，将会留意英国国会是否会接受脱欧协议，并且是对跟住落嚟的举措做好准备。美国国会的总统弹劾调查工作有新发展，报道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预计将会通过落实两项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指控，分别是滥权和妨碍国会。司法委员会正在辩论这两项指控的内容和相关修订，报道说最快下个星期提交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全院表决。 預料將會令到特朗普成為美國史上第三位被彈劾的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專頁說沒有犯法，分析說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之後表決有關指控的機會不大。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漸轉天晴，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多雲，天氣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霧。現在的氣温是20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457点，升466点，总成交金额3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5点，升11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2系升8.2，阿里巴巴200蚊系跌2毫，小米集团10.28升3.5，友邦保险81.8升2.05，建设银行6.48升8仙，中国平安92.5升1.2，汇丰控股60蚊升1.4，盈富基金27.7升5毫，银河娱乐56.9升2.7，美团点评100.4系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5，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85，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蘭元0.662，人民幣6.978，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18。日經平均指數報23,994點，升569點。港金現價報13,65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49美元，卖出146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全锦公路近住昌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来回方向啊，近住昌会一段咧就挤塞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赤柱峡道去大堂方去大潭方向啦，近住中坎角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嘉麟角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繁忙，排到去山道。喺九龙啦，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将军澳道啦，上行去翻将军澳，近住翠屏南村一段车多。美孚桥啦，慢线落翻去长沙环道都系繁忙噶。咁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李靖君。 我好中意揸车，但我真系路痴，我净系识翻屋企。我去边咧，我都要翻屋企出发。我觉得我本身系真系一个有广泛兴趣，对好多嘢都好好奇嘅人嚟嘅。真系可以令到我好持续地有兴趣嘅，都真系得演戏同埋唱歌。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香港每日需要1100人前嚟捐血，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 鼓励你加入吸血联盟。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和足够的人数，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啊，因为不少地方都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讲咁多都是想你记得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 大新闻，大新闻， 咩大新闻啊？喺度大呼小叫， 一单好，一单坏，想听边单先 呢？坏先啦。 正所谓冇新闻就系好新闻，今时今日仲有咁多新闻，系咪坏新闻先？ 咁好新闻呢？ 电视节目头条新闻仲有得睇，咁仲唔系好新闻？ 头条新闻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是昨天放工，我是提他啊，为什么你还不走啊？这个拍档问我，我说是啊，等你回来啊，等你回来提醒你啊，提醒你今天去饮，麻烦你穿回一个去饮的样子出来。是跟着他答我什么？哎呀，是啊，什么听日什么？我以为星期日添啊。是啊，我这个拍档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你说我做这个拍档是不是做得很好啊？连这些这么细节的事我都要提醒他，如果不是他就是星期日走去喝，不知道去哪里喝了他。是我们去请。好，重要的事情他会记的，但是一些都重要的事情他就可能会忽略了少少的，不过他今天依然穿到去喝这个样子。曾志豪， 其实我除了会多谢桂花田之外呢，我都会很明白的为什么他这么重视我今天又没有出席这个场合呢。原因很简单，你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车我回家？哈哈，我明白啊。如果我跟他说我今天想着不揸车，哈，那你要来做什么啊？ 咪开啊，咪开啊，咪，除了你之外还有很多人我学会自己搭车走的，不过如果你有在这里我费事这样不埋步而已。 我唔明佢个逻辑啊！你可唔可以帮我解释？ 佢自己都唔明 白， 跳咗佢啦！你开风头火势啦！ 琴日咧就讲过一单咧，即系话即系无印啊，佢喺大陆咧输咗呢一个即系同山寨嘅官司啦。咁啊，其实咧有好多后续嘅，因为究竟喺内地咧有几多所谓同名撞款嘅牌子系存在嘅咧吓？咁啊，又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将佢哋辨认咧？我今日见到有两单新闻咧，其实都系同呢一个咧撞款咧系有关嘅。但系咧，嗱，人哋就教识你咧，即系你抄唔到我，你冇办法可以抄到我。嗱，点解咧？其中有一个就系咧，即系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你知系边个啦？系咪啊？有肚痛嗰个咧，系啦。咁咧呢一个日本嘅呢一只得啦得得得得得得啦。原来佢话虽然都有人冒牌佢，但系佢话咧，佢哋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咧，你系冇办法可以冒到佢嘅，系咩咧？就系嗰阵味，唔系讲紧嗰啲即系哎呀，因为佢有种咩品味，系因为佢真系阵味。嗱，如果你有食过呢一只达达啦达得得咧，你咪发觉哇，佢嗰阵味咧，好似好苦咁样啦，又好浓啦。你中意嘅觉得佢香嘅，但系大部分时间咧，你会觉得真系有啲顶唔顺，系啦。佢又唔係去到臭嘅，但你会觉得嗰陣味道呢係好好攻鼻好辛苦咁样。咁呢有道好喎，佢哋官方呢原来冇否认过呢件事，甚至乎冇回避过呢件事。佢亦都冇同你讲啲语言艺术呢，就话味道嘅嘢就因人而异啦，你唔鍾意嘅大班人喜欢啦咁样。冇。佢哋原来日本呢官方呢早两日呢出咗一个官方嘅声明呢，就话俾大家听，对唔住，係呀，佢话因为呢我哋啲味呢係太浓啦。佢话咧，佢而家唯有咧话俾啲消费者听，如果你呢啲药咧店都冇办法清洗嘅物品咧，你除咗将佢摆喺通风嘅地方吹散之外咧，别无他法。如果系衣物嘅话咧，仲可以洗。不过就算洗咧，我哋都请你单独洗。如果唔系，我哋呢一阵异味，佢系用异味嚟形容自己粒药丸嘅。佢话如果唔系我哋啲异味咧，可能就会转移去到其他衣服鞋袜上面噶啦。哇！你话呢一个边有咁诚实同埋咁正面肯回应问题嘅，即系官方机构先得噶，一啲都冇啊！即系问过识非啊，反而就话俾你听系 我哋系有阵味噶啦，唔好意思，对唔住，其实讲对唔住唔系咁难嘅啫。但系点解我话咧，佢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防伪特征咧？喂，如果你要冒认佢嘅话，你要冒认埋佢阵味，好多时候嗰啲山寨货咧就徒具外形就失咗神髓噶。咁你如果要冒呢一个特特甩得嘅话咧，可以嘅。你可以用 D 打牌又得，系咪先？吹箫牌都得，你咩都得嘅。重点就系你有冇嗰阵味啫嘛。佢哋嗰阵药味咧，真系唔系咁容易捞到出嚟噶，因为佢嗰啲成分咧，原来就有一啲即系呢种味道咧，系会有咁攻鼻嘅作用喺度嘅。嗱，所以你话你要分到真假咧，就好易嘅啫。另外一款咧，都系同嗰啲药有关咧，原来更加同你嘅中文知识有关系嘅，就系、是、日本咧嗰、那个。九龙北角省啊，系啦，你知啦，系咪先？由九龙去到北角嘅嗰只省咧，咁原来佢话咧，亦都有好多叫做撞名嘅款式啦。咁包括有啲就叫做即系九龙嘅省啦，系啦，几型啊，系冇咗北角，净系得九龙啫，九龙嘅省咁样。但原来嗰个官方咧，仲推介你用一个方法去辨认真假嘅，呢、這个就关乎我哋嘅中文水平啦。即刻答，马上答，而家答，个角字穿唔穿头嘅咧？嗱，你唔使话俾我听，你自己谂下就知噶啦。咁如果你要辨别到嘅话咧，佢就话俾你听个角字系唔穿头嘅，系啦。所以如果你系写错字大嗰啲咧，你就会买错货噶啦。从呢个角度睇，认识我哋传统嘅中华文化，原来有助你买到正货嘅日本药物噶。风头火势，头先我见到佢都只眼定一定。个样都擎一擎，个角子穿唔穿头嘅咧？我不如交俾佢啊！黄耀祖呢个黄穿唔穿头噶？ 我个黄唔穿头嘅，因为我系三画黄啊嘛，系咪？ 我角子穿唔穿头啊？ 系呢一啲咁重要嘅问题，我留翻俾阿田嘅先答你啊！其实过去呢十年到啦，其实喺时装界啊，成日都会有一个嘅名词啊，就出咗嚟嘅，叫做可持续时尚啊。因为佢哋咧都会知道啊，即系好似越嚟越多人咧就收埋屋企咧有好多旧嘅衫咯。有阵时都会话，尤其是我哋成日话 fast fashion 啊嘛，系咪？哇，好似做咗好多嘅浪费出嚟。今日咧睇到报道啊，又多一间嘅铺头咧就愿意啊，嗱，你哋攞翻我，你喺我哋个品牌度啊买过嘅衫嚟翻我哋铺头嘅话咧。佢今次咧，亦都會有一個嘅可持續時尚嘅舊衣回收計劃。今次咧就係一個 A 字頭嘅品牌嚟嘅，一個外法國嘅品牌啦。咁其實香港咧都有幾多唔同嘅分店㗎，咁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因為今次咧佢就話啦，啱啊，我哋都想幫個地球啊。有好多時候咧，大家有啲舊衫啊要回收，唔知佢點樣做嘅話咧，佢就用呢個方法去吸引你咯。因為佢哋呢個品牌咧喺歐洲同埋美國咧唔同嘅城市咧。已经推出过类似嘅计划噶啦，今次嘅计划咧就系话，你只要携带翻佢哋品牌啊嘅衣物啦，或者系鞋啦，去翻佢哋中环嘅店铺嗰度咧，佢哋会俾翻个 credit 你嘅，呢个 credit 咧就系话一个信用额咁样啊，就系话，譬如你攞一件外套去嘅，你个信用额咧就会有250蚊。如果你攞咗个连身裙啊，譬如好似系恤衫啊、针织衫啊、鞋啊咁样啦，就系、是、个 credit 咧就会有150蚊。最平嘅咧 T 恤啊、运动衣啊、卫衣都会有50蚊。攞咗呢个 credit 之后，譬如阿祖咁样啦，我攞咗一件外套就有250蚊，再加一件 T 恤50蚊咁样嘅。当然啦，我以为系喺呢个品牌度买过噶啦，250加50咧就会有300蚊嘅 credit。下一次咧，我去翻呢一间嘅铺头度买嘢嗰阵时咧，就可以度300蚊咁使。即系你睇翻啦，其实呢个信用额咧，佢哋都几高噶。今次咧呢间铺头咧就话啦，希望咧喺香港店铺嘅回收计划咧，就可以同救世军去合作啊，将所有回收翻嚟嘅旧衣物咧，就送俾救世军咧作为一个循环再用嘅。我就咁睇到嘅时候咧，可能你会即刻谂起，系啊，可能我都有买过呢一个嘅品牌。又或者如果香港有更加多其他嘅品牌啊，都会。咁样做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件几美丽嘅事啊！如果你哋想知道多啲嘅信息咧 ，H 字头咧嗰个嘅大型连锁店咧，其实咧由2013年开始咧已经有进行呢个布料回收噶啦。佢就话咧，只要你哋咧将一啲嘅衣物啦，用袋载住，每袋咧最少要有5件嘅衣物嘅话咧，加翻佢哋店铺回收咧，就可以得到一张优惠券噶。下一次嘅购买咧就可以得到15%啊，即系百五折嘅优惠券。 優惠。U 字頭啊，日本嗰間大型連鎖店又點咧？其實佢哋喺2007年開始咧，已經同呢個咧聯合國難民處合作啊，就將大家捐嘅衣服咧送翻俾全世界嘅難民啊，或者一啲流離失所者等等，有需要幫助嘅朋友啦。二 set 字头啊，嗰间嘅大型连锁店又点样呢？佢哋咧香港嘅部分店铺咧都有提供旧衣回收箱嘅，甚至乎啊，佢有个特别嘅地方就系话，如果你唔想去到店铺嘅话，你哋可以选择上门啊去购物嘅时候，亦都会有一个上门回收服务嘅。咁嗰啲详情嘅话咧，其实大家可以睇翻佢哋嘅网站啊，或者去翻佢哋嘅门市问翻就得噶啦。啊，譬如阿祖呢啲真系，唉，衰仔啊，成日都买衫买衫买衫。不过我买之前咧，其实我都有谂定嘅。如果我的衫旧了或者我不要的话，我有哪些屋企人可以用，又或者哪些慈善机构可以帮到手的话，虽然我都还说我有买衫，不过这半年真的买少了，就身体力行支持一下，怎样在时装界大家都可以可持续发展， 捐给我们，你有些不要的衫， 你又不合尺寸， 不是啊，你有没有长裤啊？你捐给我，我想穿 短 裤 啊，估到了，白泳裤啊。风头火势最衰啦！我呢位拍档个仔咧生得咁鬼死高大嘅，如果唔系咧，我真系愿意我俾晒啲衫佢。但我谂就嚟咧，叫你个仔快啲大啊！我攞翻佢啲衫嚟着就差唔多啊，系咪啊？桂花田， 其实缩衫啱嘅，裤唔啱啫嘛，系。 高我咁多， 咩？佢而家兴吊脚裤啊嘛，嗰啲人哋有七分裤、九分裤，你可以变三分裤咯。 咁个裤囊咧，同埋个腰围咧，嗰啲唔使计 嘅 咩？兜住兜住都好辛苦喎。 俾荣荣咯， 荣荣 荣荣 啱啱好， 又都唔得嘅。 我又冇咁细啦。 唉，其实咧，香港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嘅社会问题咧，要尽快解决啊，即系落实解决添啊。就算解决唔到，喂，都谂下办法改善啊，做得几多得几多啊。琴日我哋咪讲过咧，有一个香港嘅搜寻网站咧，喺2019年啊，十大最多人搜寻嘅其中一个就系佢教育局，系啊，教育局。即系好多人都搜寻佢，点解啊？因为小朋友由三岁开始读幼稚园、幼儿园，去到读完大学嘅21岁到左右啦。呢18年期间嘅读书期间咧，佢哋都同教育局扯上关系嘅。嗱，今日咧有一个咧一早就已经要正视同埋要处理嘅题目，又一再出现啊！就系咧小朋友近视嘅问题，咁关教育局咩事啊？哦，咁听下个报告就知道啦。中大咧喺2015年至到2019年啊嘅9月期间咧，佢哋咧有一个咧香港儿童眼科计划啊，为13000个4至9岁嘅学童咧验眼，结果就发现学童咧近视率咧随住小朋友嘅岁数递增啦，咁情况会系点啊？都几震撼噶。咁咧，佢哋13000个小朋友当中咧，4岁啊已经近视嘅有7.7%，而9岁啊，即系头先4至9岁嘅受访啊嘛，系咪？咁而9岁嘅近视嘅小朋友更加有44.5%嘅，而去到600度咧已经系深近视噶啦。不过当然啦，有一啲嘅视眼科医生就话啦，小朋友近视咧系同父母啊嘅近视有遗传嘅。咁但系除咗遗传之外，嗱佢哋咧讲紧啊，每年咧即系佢哋嘅成长期间咧，佢话咧有啲咧，哇，短短3个月内咧已经增加近视100度。其实呢个系真系都好严重下嘅，因为咧平均咧每年咧佢哋应该系递增75度嘅啫。嗱，但系短短3个月咧就即系试过有啲情况咧，就唔系个个都系咁嘅。咁咧跟住就系话咧，随住如果年纪越嚟越大嘅话咧，加深近视咧，好大机会出现视网膜脱落啦、黄斑病变啦，严重嘅可能会去到盲嘅。咁啊，当然佢喺外国有即系有专家就话啦，外国研究就话啦，多做户外活动可以减低近视嘅加深嘅速度，咁呼吁家长咧就多带仔女去即系户外活动多啲啦吓，同埋每日咧最紧要咧就系睇完任何嘢嘅时候咧都要俾对眼休息20秒至30秒，咁啊呢个系当然，咁同教育局扯上咩关系咧？就系话啦，就系因为香港嘅教育对儿童咧。 其實都真係咧，係啊，喺學業上面咧，可能係好有幫助嘅。成日都我見到我哋都好多好叻嘅細蚊仔啊，出到去海外成績飆炳咁嘅。但係對於佢哋要長時間嘅温習啊，長時間成日都聽到啦，嗱，喺玩玩星期天，我咁多年啦都未停過㗎。嗰啲細蚊仔成日一到假期咧，成日叫做五樣功課以上咧都叫少啊，八樣功課起啦，唔該，咁即係都係會有嘅。長時間温習，长时间做功课，咁跟住即系讲紧系由细个到大个，唔系讲大个开始。咁啊，佢哋尤其是佢哋有啲姿势又可能做得唔好啦吓。咁啊，但系屋企大人又要出去做嘢。咁问题就系将所有嘅温习时间啊、功课时间啊，摆喺即系定眼都要用噶嘛。咁佢哋就少咗户外活动。咁所以咧，佢就话咧，其实嗰个教育咧系咪？去要令到嗰啲細蚊仔要咁辛勞咧，係咪要咁大壓力咧俾佢哋咧咁？咁所以即係話希望咧都要去考量一下，因為我哋嗰個叫做叫做小朋友近視嘅比率咧係冠絕全球，全球嘅比率我哋係有 11.4% 嘅，而最低最少嗰個係廣州得 0.2% 嘅。咁你諗下我哋嘅尾數都贏咗佢哋，咁點解咧咁？係啦，咁啊係要平衡嘅。冇话要唔学唔要学业嘅，但系健康都好重要。如果第时到大个，哎呀，只眼伤到要真系睇唔到嘢嘅时候，咁要咁点咧？可以点咧？系咪？所以都希望咧，即系教育局都正视小朋友学童嘅时间咧，嗰啲叫教育啊，系点样啊？可唔可以将佢功课减轻少少，到佢大个少少啦，先加翻重啲功课，俾佢哋多啲时间玩啊？好冇？ Beyond 嘅完全地爱吧，今日系大喜日子咧，不如我哋咧就全部都播啲好开心啦、好喜庆啦、好甜蜜嗰啲歌嘅、 啊， 好 系啦、 啊， 播唔到就我唱啦。 好 好， 我 咁 开心，我连呢句好我都应和应埋你啊！ 都系因为、 啊、 我哋嫁到去，我哋一件喜事嘅。 系啊，嗱咁啊，亦都可以预告定啦，电话号码18788啦，网上嘅留言都非常欢迎咧。咁啊，无论你系想点唱我哋二台嫁女嘅喜事，或者你自己都有好多好开心嘅事情咧，欢迎你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大个点唱。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留言咧，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 23396453，无人欢迎。 由于时间所限，目前仍然有两具遗体仍然未移离。新西兰当局早前出动无人机，成功确认六具遗体的位置。总理阿德恩说，搜救行动存在很大风险，但亦都是当务之急，希望尽快找回遗体交回家人。本港地区现在的天气，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此外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87点，升491点，总成交金额46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8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9点，升11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2升8.2，小米集团10.34升4.1，阿里巴巴199.9系跌3毫，友邦保险81.85升2.15，中国平安92.4升1.1，汇丰控股59.95升1.35，建设银行6.48升8仙，盈富基金27.75升5.5，银河娱乐57.2升3蚊。美团点评100.4系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5，英镑10.522，瑞士法郎7.93，澳元5.404，加元5.933，新西兰元5.166，欧元8.722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81。日经平均指数报23994点，升569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7美元，卖出146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啦，咁公主道过海咧近住康庄道桥面一段开始挤塞啊，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噶，公主道过海近住康庄道桥面一段咧开始挤塞，咁龙尾咧排翻去培正道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告士打道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华润大厦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爱丁堡广场。喺九龙啦，美孚桥啦，去翻长沙环道咧就挤塞噶，龙尾就接近清丽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丽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就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Gimme Five 的波城啊。 Tonight, 这一晚我特短而无限恋，爱你，爱你多么渺小自然。Tonight, 忘记一生每幕片段，这一晚每一分钟也值得永远。 天气咁冻，梗系要听 Ega 嘅 Tonight 啦。你幻想一下呢首歌，好似佢揽住你喺你耳仔边，好温柔咁唱，哇！谂起都觉得暖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回平静安乐的日子。 节目大哥 有 十三集节目的构思、 题目和嘉宾名都填了啦， 制作班底、 齐人、 基金申请表 填好晒啦，介绍声带都录埋啦， 仲有最重要的步骤啊， 要按提交啊嘛。 CIBS 第29-30季节目申请，12月19日下昼5:30截止，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 cibs.lhk.hk， 任何主题、 不限语言， 基金资助，人人广播。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这个圣诞哪里都有风 show， 听风 show， 听风 show， 风 show 快活人， 曾志豪、 桂化田， 仲有王耀祖， 嘿，听风骚， 阿田都再一次咋， 风骚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桂化田、 曾志豪、 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二十度氣温上升到67%，唉， 唔使咁急嘅， 好開心啊！真係風騷快活人啊！ 咁我哋笑咩？ 因為今日嫁女都係嗰句啦，唉，開心啊！真係， 係啦，嫁就是給女孩子一個家，就是嫁， 哇，好中意呢個 嫁什麼？ 係啊，喺我講緊嘅嚟緊呢單咧，都可以令到大家笑啦。首先咧係一個新嘅發明嚟嘅，我敢咁樣講，有人形容佢係突破咗人生嘅認知，你對你自己嘅了解應該都幾深噶啦。大家做咗幾十年人係咪？ 其實唔係㗎，係 嘛？ 如果唔係啲人使乜做咩 body check 同埋咧咁中意玩星座啫？ 啊嗱，又啱嘅，嗰、那個係可能對於你身體嘅認知或者對你嘅將來唔知嘛。但係講緊呢個人生嘅認知，理應係你個仔都應該已經知㗎啦。 邊樣啊？ 因為佢講緊有個新嘅發明，都係喺嗰個地方有得賣嘅。 爸親生嘅， 唔係咪一個新嘅發明？ 好多人每晚都希望證實咗唔係，就走去敲李嘉誠個門啊嘛。成哥。你咪嗰陣時漏咗個啫， 我就接受咗我阿爸係永安噶啦，不過我唔介意多個契爺。 係啦，點啊點啊點啊！呢個人生 係呢個咧，人生嘅認知係突破咗嘅，因為講緊咧都係佢啊，徒佬啊，成日都話沒有找不到，只有想不到， 係 啦，你諗到嘅佢哋就有得賣噶啦咁樣。佢哋有一個最新嘅貨物咧，就推出咗嘅喺網上面嘅討論區咧，被熱烈討論啊，因為一條底底。大家所以话嗱，你个仔都知道一条底底系点样着噶，系咪？ 哦， 系咪？ 唔系噶，小朋友会笠喺头度噶。 我都系咁话， 咁可能有啲大人都会嘅。另外嘅原因， 有边个小朋友未试过将条底底笠？ 系啊，好刁钻噶， 好开心啊！但 你哋认知嘅底底，如果要你哋去形容嘅，都系一个框框啦，跟住有两个窿，就摆两只脚落去，你要笠落个头啊！ 你知啲底底而家有好多款噶，嗰啲 G-string 嗰只咧， 咁都系两个窿， 冇两个窿啊！ 佢前后。 佢前面嗰个咧，净系 G string 嘅话，佢后面都有条线，咁都系有两个窿，你都系要咁样着落去啊。 但有一个净系前面一个吸嘅啫， 系啦，系嗰啲嘢， 好惊噶。 系嗰个头箍倒转用， 系啊，唔知咩嚟嘅真系。 如果呢啲咁突破性嘅话咧，呢个都系突破性嘅。你有冇见过一条底底有四个窿噶？ 一条底底有四个，有。 点样咧？ 有 毛毛着 噶 咯， 嗰个系咪动物着噶咯？ 嗰个系动物嘅衫，就唔系一条底底啦，系咪？ 动物衫 讲紧 出底底， 真系一条内裤嚟噶。佢出咗四个窿嘅内裤，所以咧就被人形容啊，完全突破咗人生嘅认知啊！因为你细细个已经觉得两个窿咁咪两只脚摆入去咯，条底底就系咁样噶啦，系咪？ 我咁样谂到， 你谂到啲乜嘢啊？ 前后再加埋前后嘅嗱，除咗两只脚，再加埋前同后咯，系咪咁啊？ 嗯， 唔系，我谂到咁样， 你谂到啲 乜嘢？我哋中意双手插口袋啊嘛，双手插口袋，帽子戴歪歪，咁佢两只脚穿咗落嗰两个窿。 系， 佢两只手就摆喺后边嗰两个窿度，成日可以摄住落自己，去插裤袋。 即系话你喺 pat pat 位嗰度多咗两个窿啊！ 我喺个 pat 位多两个窿。 唔系， 咁嗰条裤就好难即系承托得起。 定系佢就喺左右两边各有两个窿平排咁样咧？ 佢系你直情似一个好似我哋细个接嗰啲东南西北咁样咧，佢系四个一样大 size 嘅窿嚟嘅。 即系拜四角，其实佢系一个拜四角嘅底裤嚟。 哦，佢系咪想俾一啲人吓好好亲？ 系 啦， 孖公仔 啫，系嘛？ 冇错，竟然系出咗双人版内裤，所以就四个窿， 系 第二人三足四个窿啦，又 系 啦， 四个窿啊，乜嘢？ 哇，呢个真系犀利啊！大家喺度睇完嘅时候咧，已经话诶，即系当然有人话啊，会唔会咧？嗱，佢有图片嘅。图片嗱，我俾呢一张图片，我两位拍档睇下先啦吓。即系如果冇人着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咁样。 佢好似以前亚视嗰个金钱葫芦个标记咧，即系仲讲咸丰年代嗰个亚视啊， 或者系我哋买嗰啲鱼虾蟹金钱葫芦 嗰个。佢就个 logo 咯。 中间有圈嘅，但系呢个冇嘅， 系 四个圈喺度。 即系有四个。 好似食诶新年贺年食品嗰个咁。 全盒啊，其实佢似个全盒，啱啱有五格喺里边。 佢嘅卖点咧，仲系话佢嘅弹力啊，足够 两。 两个 人 一齐着，而佢亦都有图片嘅，咁呢个图片咧就唔系有示范，但系就唔系真人示范嚟嘅。 两个公仔 系啦，两个公仔，即系咁样着嘅。 哇，好好， 即系前后着啊，定系 咁 啊？ 佢中意你点都得啦， 系啦， 真系要唱陈奕迅《怀紧贴背的拥 抱》。 冇错，即系你谂下，呢两个人拥抱住嘅时候，佢哋可以同样系着住同一条嘅底底，因为有四个窿，有四只脚俾大家放。 嗱，呢啲咧，你记唔记得啊？我哋细个啊睇粤语长片嗰啲咧，当我哋话形容难兄难弟咧，就话 一 条底裤两粉着啊！我同你咩事啊？过命嘅交情啊！你而家咁样对我， 系 几时有一条底裤两粉着啊？嗱呢条咯， 我哋而家仲可以一条底裤两粉同时着啊！ 系啦，都系一条底裤两粉着。 喂，咁佢有冇讲咧？ 呢条喂好啊！呢啲咧叫做难兄难弟底裤，我哋一定谂 到 情趣噶嘛！你直情呢啲就叫做。 如果有个兄弟真系话我而家有呢条底裤，我哋一齐着，你着唔着？ 嗱、 啊，我而家終於知道 阿凡達噶嘛， 係啊，即係我哋以前結拜咧，成日都話咩斬雞頭燒王子咧，嗰啲過時啦。而家攞呢條四腳底褲出嚟， 我哋四腳蛇出嚟。 從今日起，我哋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有褲同著，有底同穿。嚟啊，嗱就攞呢個嚟拜，桃園三結義都唔夠勁 啊！有底同穿，我都諗到係有貴 貴 托啦，一齊穿。 大家大概亦都可以想象到嗰條內褲係咩嘅樣噶啦。但我幾中意咧，佢入邊 男女裝咧， 佢又冇分男女。 即系你哋姊妹会唔会都 有大细码咁咪得咯？ 佢有分细码到加加大码，但系就有用家买咗之后咧，就发现不论系细码定系加加大码，佢哋都系一样咁大嘅。 哦，即系个 size 冇变过嘅，个 size 冇变过嘅，因为佢就 系 个 selling point 咧，就系话卖点系咩？佢哋个弹性好大嘅，廿蚊一条嘅啫。但 系 好想形容下佢哋个产品说明，因为我都有个产品说明咧。哇，你呢啲字眼你都用到嘅，我觉得你真系坚 啊！ 例如 说明书 系 好紧要嘅， 佢话佢个题目咧就系话。除光影舞动，设计大师系啦，唔知点解嘅设计大师大胆，唔系设计师，真系对唔住啊！设计师 大胆咁样将常规内裤设计成商人内裤，打破日常我哋扮嗰啲录嗰啲广告嗰啲 VO 啊，打破日常穿着嘅束缚，卖点嚟？ 咁啊系啊， 佢 创新啦， 佢除光影舞动嘅意思叫做除光先 啦， 系 啊，除光咗，系啦，舞动住入去， 佢仲咁样讲到，穿法可以系面对面或者系面对背两种， 系啦系啦，我就系话咯， 弹力用料同埋包边，令到内裤可以更加紧贴住两个人咁样，但大家嘅结论就系话咩嚟噶？匪夷所思啊！咁你哋两个人同时着住一条底裤，你点行路啊，大佬？ 咁梗系唔使行噶啦，咪玩啦！ 但系有用家亦嗱，我哋有嗰啲正评同负评噶嘛，咁即系有人买啦，系咪？佢哋嘅正评或者负评亦都有人买咗之后咧，有留言噶，去评价翻呢一个嘅商人版内裤系点样噶？ 究竟点咧？ 系啦，有人 就 咁形容嘅， 细码同大码一样 size 啦。 系啦，有人就形容啊，女朋友同埋我都觉得好舒服。嗱，有人咁形容嘅，有啲咧就话哇，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啊， 我都觉得系嘅。 亦都有人会话，诶，好有创。好中意啊！即系呢啲就系类似嘅正评啦，咁样有啲就话啦，太大啦，两个人都仲要阔啊！ 佢唔系俾两个人 吓，咁但系得四只脚位，嗰个人摆边啊？ 唔系，梗系每人一只脚咯，咁咪四只脚喺一条裤仔度， 咁就要唱个四只脚系乜嘢？ 解释啲。 所以咧，即系唔同嘅设计。都有啊，咁啊呢一个亦都有人会话咯，圣诞节就嚟到啦，交换礼物会唔会大家多咗个选择咧？ 系喎、啊，呢、這个搞笑， 我哋玩啊嘛， 会唔会大惩罚啊？ 唔知啊。大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我哋着住同一条底裤嘅时候，不言而喻，我梗系喜欢你啦。有邓紫棋啊 ，Jam 啊，吓，喂，喺度咧想有个呼吁啊，因为我哋咧即系三个咧就冇乜喺私人公司度打过工咧，即系我哋又唔系好了解行情，我好想知道咧，即系大家 OT 咧。系试过 OT 可以攞到几多嘅超时补税咧？嗱、因为当我哋今日咧见到即系 其实年代唔同噶，我 都想比较下啦。 要啊要啊， 因 为 我哋今日见到个数字咧，嗱就咁睇落去就话咧，喂原来由呢六月至十一月咧，就已经去咗成即系9.5亿 系啦，警方嗰方面， 警方嘅 OT， 咁可能你话喂好多钱喎，九亿几咁，但系如果你计翻咧，头先我哋话，因为佢有萬几个人， 万一个人 就申请咗嘛， 警员 申请呢一个超时补税啊嘛，咁其实咧你计翻咧就可能每人其实每个月都系大概 万零蚊 咁样，系啦，咁究竟？其实以 OT 嚟讲咧，呢啲钱就算唔算多嘅咧？ 喂，咁讲真，如果万嗱，我唔知本身一个警察有几多钱人工、啊， 好似都有两三万咯，即系基本都有呢个数。 两三万基本数嘅话， 有一半噶啦，已经 系啊，咁又争好话好帮到好多手噶。 系啊，我就想知道一般我哋出边啲打工仔咧，即系。而家好多都冇 OT 錢啦，即係工作就有 OT， 錢就冇 OT。咁如果真係有嗰啲咧， 究竟可以 O 到幾多錢 ？O 到幾多錢嘅咧？ 或者你睇完呢一個新聞之後，你 O 咗幾多個嘴咧？ 係啦，冇錯， 我都好想知啊。 咁又唔可以咁講，佢真係有 OT 到噶嘛？ 佢個 O 可能係一種辛苦咧。哦。真係好辛苦， 或者你睇到真係會覺得 Oh no， 係 啦，或者 Oh my God 咁樣噶嘛，會係咪 OK 嘅？咁歡迎你可以將你哋嗰個經歷咧都喺 私人市場究竟係點 嘅 咧？ 係啦，面書度話俾我哋聽，一般你哋試過 O 幾多錢咧嚇？ 有冇萬幾蚊嘅一個月 OT 啊？ 我覺得 可能有 嘅，個年代會多啲嘅，而家好多都已經冇咗 OT 啦。係 啊，我個 friend 嗰陣時做航空公司，佢哋地勤咧真係有得咁樣 O 到㗎，係啊， 而家都有嘅，應該 都有嘅。 即係其實講真，邊一個行業啊，仲有 OT？ 係啊， 係。我都想知，咪講真，如果你係額外做咗工作，有額外嘅錢，我覺得合理嘅喎， 好似冇啊， 係嘛？ 有啲就會淨係補翻價咯， 有啲係補價，係啦。咁啊，你嗰個行業係點樣咧？我哋都想知，譬如零售業界又係點樣啊？嗰樣嘢咁樣， 係啊，有 話聲俾我哋知，分享下，等大家可以緊貼住個行情啊嘛。 OK， 好，歡迎你喺網上留言嚇。 好啊，嗱，嚟緊聖誕， 好， 準備聖誕禮物未？ 未， 準備咗。 咁好啊，我都未話俾你聽，我想要咩？ 我唔系准备俾你喎。 Hello， 每晚夜里是我的。 你播几多 Smith 嘅歌都冇用啊，咁啊，个关系就破裂咗啦。 咁咪送翻条四角底裤俾佢咯。 我送条四角蛇俾你。 跟一齐玩都几好啊。 吓，唔系，唔好啊。好醒啊！我都唔想。 继续啦，继续啦。 系有冇谂过你一生人会用300,000嚟买呢个圣诞礼物俾？ 同一个人啊， 又唔系，俾好多人咧， 我俾好多人咁 OK 喎，因为你其实你俾我 OT 30个月，我就有呢嚿钱咯， 唔使30,000几蚊嘅话， 系啊， 咁咪30个月咯， 一年 就得啦咩？ 系啊， 系啊 ，OK 啦， 系咩？得唔 OK 啊？ 30万一年定系一世人？ 一年系啦。 我希望我有咁样嘅机会啊，即系代表我富贵咗咯。我愿意同大家分享噶。 老老实实睇下，都系嗰句你咩环境嘅人。我都话嗰啲巨星咧，体育明星嗰啲，佢送嘅表都 哇，你谂下 好富贵嘅啫。 嗰啲明星啊，嗰啲咧，或者譬如你系老板咁样啦，你净系农历新年，佢未必系送圣诞礼物啦， 派利是都派咗佢啦， 都六位数字啊。 琴日我咪讲过美国一间地产公司，哇，7,800,000，1,000,000美金。 所以你。如果有个前提，你话一般打工仔都系搵1,000,000-2,000,000嗰啲，如果你话送300,000嘅，我就想象唔到噶啦。 OK， 咁佢又唔系嘅。 佢点嘅咧？ 佢系英女王。 哦，300,000就湿湿碎啦， 系咯。佢有咁多衫， 系咯。佢最大嗰个圣诞礼物系一个勾咯。 就咩啊？ 脱歐咯， 應該脱到啦。今次 係啦，呢個聖誕禮物咯，真係。 對於嗰啲即係嗰啲英國人嚟講咧，唔知係咪一個聖誕禮物啦？ 部分英國人啦。 英國咧就係英女王咧，每年咧佢都會咧買好多嘅聖誕禮物啦。聖誕卡咧係送俾佢想送嘅人嘅。 係 OK。 係啦，咁啊，但係咧當中咧都好得意嘅喎。咁佢而家 有冇送俾你啊？佢成日都唔記得你呢個遠房親戚喎， 海外嘅， 枉你咁關心佢嘅屋企真係。 嗱，咁咧佢咧就以前咧過往咧佢都會出去親自咧去揀聖誕禮物，哇幾咁巴閉喎！ 而家就網購啦。 真系网购， 真系啊！ 咁年纪又大咗咧， 卅几岁啦，买咗， 佢仲记得要买俾边个，其实好鬼叻 噶， 即系九廿几岁啦。佢话咧，即系佢会准备咗620份嘅圣诞礼物啦，同埋700多张嘅圣诞卡啦。 你谂下，即系记得有700多个人，佢要送圣诞卡， 系啱嘅， 好叻。 我系咪千几份噶啦？600多份嘅礼物同埋700多份几张圣诞卡啊嘛。咁咧，佢就话以前咧真系会自己出去去拣礼物嘅，但系由于咧即系年纪都比较大啊。咁啊，而家又兴网购，听得你多啦，系咪先啊？ 咁就我又唔够胆 take 呢个 credit 嘅， 攞去随便用。 咁佢就即系搵佢个秘书咧，就系去网购嘅。咁啊，网购完翻嚟咧，就将佢将所有网购嘢就唔该你喂，搵送我哋知边度啊？英国嘅白金汉宫，哇！咁送到嚟之后咧，咁啊摆喺个厅度咧，佢俾阿英女王啦巡视啊，OK， 我中意用巡视自己礼物呢个形容， 咁你 咁 威 啊， 排咗600多份喺度嘅话，都真系好型嘅。 系啦，咁啊巡视完之后咧，咁佢就自己指定一个日子咧，就会邀请你，中意送啲咩人啊？ 皇亲国戚咯， 嗰啲佢哋 嗰啲咩沙地游王嗰啲咯。 OK， 咁啊贫苦大众咯， 但贫苦大众又唔知600多人， 佢 要精 选 啲细 选， 咁嗰啲咪真系好贫或者好穷嘅大众咯，系嘛？ 当中佢嘅员工佢都唔会赖低佢哋 嘅，咁佢嘅员工可能净系佢咁多个皇宫，可能都已经够咗噶啦。贫苦大众唔关事噶啦，就 赠送圣诞礼物嘅日子噶，嗰一日咧就 系 全日送圣诞礼物噶，咁咧就会邀请咧即系佢哋嘅当白金皇宫里面嗰啲职员工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国事厅嗰度咧。英女王咧就會親手，即係大家排住隊㗎，即係邊個係喺個表裏面嗰啲咧，就係出嚟攞領受呢個叫做聖誕禮物咧。咁跟住去到之後咧，英女王咧就話送俾你啦。跟住咧就喺側邊，佢側邊同佢講 合照， 側邊同佢講，你好啊 ，John， 你好啊，祖，你好啊，阿豪仔，佢記得曬每一個員工嘅名。 阿祖啊，你已經嚟過咯，你當我睇唔到嘅，還翻個底褲俾 我。通常咧，我睇嗰啲電視片集咧，係佢嗰個秘書咧會喺隔離度咧俾嗰份禮物之前。会提点佢嗱，呢个就系阿庄 啦。佢都好肯讲，系咪先啊？系咪先一个英女王，跟住去到即系嗰啲叫做喺皇宫里面帮手嘅员工咁，跟住咧就送上张卡俾佢。就如果咧你嗰日出席唔到，哦，竟然出席唔到，咁咧 佢就 会 卡米拉补上。 跟住阿田就火咗啦。 跟住佢都会补送翻俾佢噶。 哦，都几好，你快啲提你个名啦。 系咯 ，Jacqueline， 系啦，广播到30号，快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根据保安局回复立法会财委会的文件，过去半年警务处平均每个月有大约11,000人领取纪律部队超时工作津贴，涉及的总开支9億5,000萬元。文件顯示，警務人員超時工作只會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之下進行，內部有嚴格規管。一般超時工作的補償需要在超時工作之後30日內補價。當局可以批准向合資格人員發放紀律部隊超時工作津貼，每個月60小時為上限。警务处本年度获拨款大约202亿元，用以支付警务处的薪金、津贴和其他运作开支。根据现时规例，只有职级顶薪点在警务人员薪级表第48点或者以下的人员，才合资格领取超时工作津贴。警队会按行动需要适当调配人手，政府部门会使用开支分目支付员工的个人薪酬，包括薪金、津贴和工作相关津贴。纪律部队的个人薪酬包括超时工作津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立法会财委会要求引用会议程序，传召警务处处长出席会议作证以及提供证据。财委会主席陈建波将议案措辞列为寻求委员会名义传召某位官员出席会议。民主派议员多次提出规程问题，要求陈建波解释为何不能够列明邀请警务处处长。陈建波认为要先处理是否同意传召， 議案通過之後，議員可以再選擇傳召哪一位官員。民主派議員不滿，要求澄清法律觀點。財委會之後休會近40分鐘處理，陳健波隨後表示仍然需要時間再處理，宣布早上會議完結。審計署最新一份審計報告指出，生產力促進局過去五年的顧問項目當中有兩成半未能夠收回全部成本，又指生產力促進局有四個年度提供顧問項目的數目不達標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出席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的時候說，現時政府的經常資助金額大約佔生產力促進局每年開支三分之一，其餘經費透過向業界等提供服務獲取。審計署在報告指出，局方在個別項目未能夠收回全部成本，但是整體而言，生產力促進局的財務一直保持穩健。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堅文就表示，已經落實審計報告近七成半的建議，其餘建議將會盡快在未來半年完成。今日是第六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儀式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舉行，現場國旗下半旗，參加者空前掛上白花，並且為死難者默哀。中宣部部長王坤明支持的時候說，中日兩國進入發展新時代，兩國共同利益以及共同關切日益增多，關係面臨新的發展機遇，雙方應該引以為戒，共同致力構建切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凝聚共識，推動中日關係始終沿著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確軌道持續向前發展。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漸轉天晴，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27点，升532点，总成交金额545亿8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5点，升11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4升8.4，小米集团10.34系升咗4.1，阿里巴巴199.9系跌咗3，盈富基金27.7升5，友邦保险82.1升2.35，中国平安92.65升1.35，建设银行6.46系升6仙，汇丰控股59.95系升1.35，银河娱乐56.9升2.7，美团点评100.5系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5，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85，澳元0.693，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71，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7点，升602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啱啱转咗。伦敦金是每安士买入1,467.8美元，卖出1,46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去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丰园。

就要搞开张。 哦，好， 开张就梗系要中国人传统啦， 系 就要点啊？ 舞龙舞狮， 仲要咧 系啊， 切烧猪， 冇错啊，拜神送吉，咩都有晒啦，咁样系啦，正常冇问题啊， 订寿包 系啦，正常都冇问题啊， 咩订寿包啊？ 佢讲紧嗰间公司都已经唔喺度噶啦，系啦，咁嗰间系啦，咁啊正常又切下烧猪又还神啊，在所难免啦， 系。 但如果佢一间斋铺咁点算？ 哎呀，切咗烧猪啊！ 咁佢应唔应该做切烧猪咧？ 哎呀， 佢间斋铺佢要开张， 咁佢乜嘢都有斋噶嘛，咁咪整个斋猪咯。 咁佢可唔可以净系切真系切一只珍珠？ 佢切咗珍珠， 可唔可以啊？ 唔可以。 点解啊？ 因为佢系一个斋铺，唔可以切珍珠。 可以切咩？珍珠颈链就得啦。 唔系，佢可以切都话用假嘅，即系佢都有斋嘅斋嘅食物噶嘛。咁用斋嘅材料整一只猪， 即系都系整翻嗰个乌头鱼系嘛？ 乌头鱼。 系啦，似嘅似嘅， 即系咁样。 系啦，但佢真系冇咁做到，佢真系似一只珍珠。 哎呀， 系啦， 边度噶？ 咁佢搵 香港， 等等等。咁佢咧就唔系嗰个主持人去切嘅，佢系请嚟嘉宾。即系譬如我哋呢啲食斋，我哋唔系食斋嘅， 唔系食斋。 系啦，我哋 一间斋铺搵啲唔系食斋嘅嘉宾嚟翻嚟再要切 斋铺嘅老板都唔一定系食斋噶，开斋铺啫嘛。 嗱，唔系我又真系喎，真系唔一定。 嗱，我觉得老板系咪一定要食斋系真系唔重要嘅，佢开佢做生意啫嘛。不过如果可能有啲人咧，嗰啲食客啊，佢哋会系会介意噶。啊，你呢个我嚟到食斋铺，可能我未必净系我自己对于身体嘅选择，可能同信仰啊嗰样嘢有关嘅话咧，佢哋就会再三去谂下。哦，你咁嘅好似斋好唔斋心咁嘅话，咁我嚟唔嚟帮衬你啊？ 嗱，你知唔知头先啊？你讲话咧，嗰个老细系咪食斋唔重要？错啦， 系噶， 因为我哋唔系食斋咋。 哦， 佢咧而家因为佢系呢件事其实解决咗嘅，所以首先唔使惊先。佢喺香港嘅一间斋铺度咧，就俾人哋影咗张相就话。喂，佢烧猪还神嘅时候，真系攞只烧猪，佢开铺嘅时候，咁呢个 upload 上网咧，就梗系大事就批评啦。 系 佢个批评嘅理据就系话，我哋咧以前帮衬开嗰啲斋铺，都系由一啲有宗教、佛教或者有一啲信仰嘅人开嘅。 嗯， 我哋唔想你只系当呢个系一门生意。 生意 如果你话帮我听，你自己又唔食斋咧，又唔尊重我哋嘅话咧，你提供呢个斋菜，你咪只系为咗钱而提供俾我哋咯。我哋就要考虑帮唔帮衬啦。哇，个标准好高噶。 系 啊，原来我自己真系冇咁样谂。 系咯，因为我哋唔系嗰方面啊。 但我有阵时我又会咁样谂。嗱，佢唔食斋，唔代表佢唔尊重食斋嘅人。嗱，其实呢个系一个。吊鬼嘅点嚟噶， 但系佢而家就系讲紧话，如果你本身都食斋嘅，就系会证明你出心咯， 你 系用个心嚟推广咯。嗱，即系好简单啫。如果你同我讲你系卖书嘅， 系 你唔中意睇书，嗰个老板咁你 生意都会比较难做。其实 你都 会觉 得啊咁怪嘅。嗱，但系佢而家咧，其实就老板食唔食斋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点解你还即系开张嘅时候你要切烧猪，咁 因为佢唔系食斋噶咯， 系啦，咁好多人咧就即刻咧喺好多人就投诉啦，就喺佢因为而家有面书俾佢有嗰啲网站啊嘛， 佢又自己摆咗相啊，所以令 人哋影啊， 人 哋影 咗 影低咗啊， 咁老板咧或者呢间店铺点回应 咧？咁咧几好笑，因为报纸咁写嘅，佢话咧呢个老板咧马上咧收到投诉咧，就公司成立咗独立调查委员会，追查咗一个真相。 好， 而个真相系咩咧？嗱，就 咁 样嘅，佢真系咁写噶，佢真系咁写嘅。佢话公司马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求事实真相， 咁我想 问系 有冇揾外来嘅专家 有可能有分别有菩萨啦，同埋即系有啲佛祖啦咁样。佢最后发现咧，原来系点样咧？佢因为佢呢个系一个即系连锁店嚟嘅，咁佢有嗰啲加盟商嘅，咁咧佢话其中一间嘅加盟嘅商户咧，佢话佢敌唔过佢哋屋企最高领导人。即系原来可能咧，譬如话阿田就负责呢一个广播道呢个分店嘅，点知佢开张嘅时候咧，阿鬼妈妈就话啦。点可以唔切只烧猪噶？你咁得罪菩萨嘅，唔得阿妈，我哋开斋嘅，斋又点啫？菩萨都唔会怪你噶，咁烧猪都要送俾菩萨。 二头嘢嚟噶嘛， 二头嘢 嚟 噶 嘛，系啊。 所以最后咧， 你唔好食咯，切就照切咁。 系啦，佢话咧，佢敌唔过最高领导人嘅要求咧，最后局主咧就攞咗烧猪出嚟，即系 做样 定系做唔系真系切咗 嘅， 真系切咗 嘅。 佢买咗烧肉啦，同埋鸡嚟拜神咁咧。佢个总公司知道咧，佢就咁样写嗱，佢话我哋犯咗创立以嚟最严重嘅失误。 我哋向受到困扰嘅素食者同埋失望嘅群众道歉，同埋我哋会用行动嚟表示歉意。 哦，好， 咩先？我想话啦，以往我哋睇即系百无禁忌咁多咧，咁就算到今天啊，有啲祭祀咧，祭祀都系即系讲紧嗰啲叫观音啊、佛祖，佢哋都系攞嗰啲鸡啊、鸭脖啊嗰啲咁样去三牲酒 祭，即都会话咧，即系以为系话你唔有鱼有肉啊嗰啲咧，你唔神心啊， 即系 老人家可能会咁谂噶嘛。 烧猪已经系最一个最最重 啦， 咪一最重量嘅鸡先系即 系 人 肉。但系你又要分嘅，你嗰啲观音啊嗰啲咧，因为我哋有儒释道啊嘛，可能儒教你都仲有，因为喺太庙度分猪肉都仲得嘅。道教亦都可能咧，即系当系民间嘅话咧，佢可能都仲俾你接受呢样嘢嘅。 系 佛教又冇奶油啦，佢杀生噶嘛戒。咁所以如果你去到斋铺咧， 咪先咁啊间斋铺佢可以冇宗教嘅，佢系咪有宗 教？可以冇宗 教。系咯，但系佢系咪有宗教？ 冇啊，但系斋讲明系斋啊嘛。 系又唔希望有杀生。 头先咪讲咗唔可以杀生咯，咁所以咧，佢话 同素系咪又诶又嚟啦？ 唔系，但系起码都唔食肉咯，因为佢哋仲有个分别，只不过系话有一啲刺激性嘅食物食。食啫嘛，嗰時佢有個講法就話，如果你係即係齋咧，可能你有啲好有刺激性嗰啲，譬如蒜頭啊，佢當係一啲，佢多當係分嘅啦，佢就唔要噶啦咁樣。 我想知啊，咁後屘咧，佢要去突破呢一個 突破 呢個道歉啊。 係啦，佢點樣咧？首先除咗口頭道歉之外咧，佢咁樣嘅，佢話。佢哋會更新呢個加盟店嘅培訓內容，因為好多分店都唔同噶嘛。話俾佢聽咧，即係究竟分數同埋純數嘅差別就係頭先講嗰樣啦。如果你係純數嘅，唔係 pure math 啊嗰啲啦，佢話咧就會有分，譬如話即係有啲刺激性嘅食物，蒜頭啊、葱啊、姜嗰啲，可能都唔擺得落去噶啦。係啦，咁啊要控制員工咧喺店內都唔可以咧自己入即係所謂嘅肉食。即係有啲人咧落場嘅時候咧，去咩廚房度爬兩膽啊，食燒肉飯。佢話有啲客人見到咧，真係會唔中意嘅。佢話搞錯啊！我食緊嗰啲都係係咯。斋鱼嚟嘅，你食个真鱼啊！ 都明白嘅，都明白嘅。咁 请教我食啦。 呢个就第一个， 第一个 方法补救。 第二个，第二个真系劲啊！ 加强员工管理系嘛？ 副官请罪 哦。 副观音庙请罪 哦。 大老板会亲自去观音庙上香悔过。对唔住，观音娘娘，系我管束啲手下不力，令到佢哋切咗个烧猪同埋嗰啲鸡嚟还神，唔啱啊，我唔啱啊，咁样嗱，紧要啦，好，跟住仲有， 即系有时真系好难啊，嗬，即系究竟礼仪啊嗰个形式系紧要，定系即系个宗教，即系定系嗰个宗式，即系原来都要衍生咁大嘅问题。 重要，佢话咧公司咧就会代啊嗰个加盟商将今年嘅营业额扣除基本嘅成本之后咧。捐去做慈善嘅用途，佢话基于今次嘅事件咧，系同即系譬如宗教啊或者食唔食素有关咧，佢就会专门拣佛学嘅团体，仲会承诺48小时之内找数，即系如果你拖到出年嘅，咁我就觉得道歉就冇诚意啦咁样。而佢咧亦都会揾一间店咧，仲未完，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一咧。亦都會將嗰個營業額咧扣除基本成本都捐出嚟做慈善用途。 佢真係好有誠意去道歉， 好有誠意。最尾咧仲話啦，就會增加各店嘅食物支援量啊，即係咩意思呢？幫助一啲有需要嘅貧困長者或者肚餓嘅小朋友咧，可以喺嗰度可能係得到免費嘅即係食物支援咁樣。 咁如果要佢今次真係嗱，我見到佢咁多補救措施，嗰個源頭咧又即係可能係敵不過咧，就係你屋企嗰個最高領導人，即係咁樣講嘅話咧，我又真係原諒佢喎。 好多人都話咧，完全收貨啊！ 好有誠意啊， 好有誠意。 佢做得好足，你就會覺得哦，其實以為佢即係還咗神，即係去道歉就算啦。原來仲有咁多嘅後著咧。 同埋佢唔係講緊一次過，咪講緊嚟緊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一咁樣。 即係唔會淨係啱啱呢一陣子係揞咗你一把口算啦，咁唔係喎。 呢啲啊，未叫做 有誠意、 有承擔啊！我會話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老闆呢啲齋鋪咧。即系唔好理佢送菜如何，起码我觉得个行为态度咧都值得赞 嘅， 真系。 系啊，唔好话原谅佢咯，我觉得可以，系咩？佢即系知道自己 化解咗，本来可以一个公关灾难， 而家就变咗系一个杰出嘅公关嘅宣传咯。 开头我哋仲喺度谂咧，使唔使做咁多啊？但系原来做多咧，即系礼多 人 不怪， 冇错啊！真系，我哋大大表扬啊！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系 我想问一下呢个环节究竟做咗几多年啊？如果荣荣落落把声咁细个嘅话，嗰阵时 冇嘢，都系旧年嘅事啊， 系 咯。喂， 你生第三個諗住改咩名啊？ 金記啊， 林金記啊。 系唔系啊？嗱，因为即系古时古代嘅中国咧，真系实在太多，几千年嘅历史系咪先？所以咧，好多嘢都可以去讲。 净系廿四节你单人搬出嚟讲啊， 系咪就系咯？ 每年中秋啊、七夕啊，又讲多次。 突然之间谂起，哇！嗰阵时应该好细个， 系啊系啊，几年班到而家，读到中学噶啦，都系啊。哎，但系都可以有源源不尽嘅话题都可以继续讲。 好，今日我哋都继续讲咩咧？ 我哋未讲完岛 啊，所以我就记得啊。我话我上次我话好讲埋落去，讲埋落去。 未講完島啊嘛，係咪？記唔記得我上次講嗰陣話咧，即係話怕啲官員啊，一島啊泥足深陷啊，跟住要俾佢一個烙印，以後佢都唔准島，就俾咗個 戒喺塊面度，再落一啲墨，令到好似一個tattoo 咁樣。 係啦，就一世永難忘啦，就希望佢唔好再島啦嘛，係咪？咁喺唐朝嘅時代咧，就發現咧，如果有人島嘅話咧，拉咗之後咧，佢會杖打一百。睇你赌啊嗱，打佢 pat 嘅啫吓，唔系打佢手啊吓，咁啊就会没收家当，系啦，即系嗰啲家当佢都唔可以再有你赌啦，咁多钱赌啊嗱，咁啊总之官员咧同百姓咧，即系被拉就一定会重罚嘅。咁啊虽然咧发展到今日咧，即系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嘅赌嘅活动啊，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唔好赌钱落海，留翻啲钱诶，即系嚟诶俾自己买嘢都好啦，系咪？又或者俾自己一家人食餐饭都好过，总之唔好赌啦吓，叫大家唔好赌咁多嘅，系咪？咁啊，而家啲广告成日讲乜嘢啊？ 咪俾钱中介咯， 好难。哇，呢句你都估到啊？ 咁我讲要赌啊嘛。 冇错， 系啦，而家 但 系 咪俾钱中介同赌又直接跳 咗几步噶啦，因为要借钱啊嘛。 但你都估到，犀利啊！所以真系，所以就咪俾钱中介。 佢仲有边样啊？ 唔好人哋， 因为之前已 经讲 咗咧，咪赌钱落海啦。所以我知道佢系唔会再问呢个问题啊。 明白，好， 系啦。咁就系讲咩啊？借钱梗要还啊嘛。 系啊，咁啊 系嘅。俾钱中介，咁嘅前提咪。俾錢中介之前點啊？你即係有錢梗要還啦咁。咁以前即係啲廣告已經有，唔係而家有啲咁嘅廣告。咁但係問題係，咁你真係以前嘅時候你冇錢還，咁點咧？ 咁咪賣咯， 賣啲妹仔 身啊，賣肉啊，賣妹仔啊，咩都賣噶啦，賣細路都有啦。 係啊，真係啊，器官啊，仲有。 係啊， 以前可能冇， 係 以前可能冇。而家可能監管得多啲，以前都真係可能有噶。 咪但以前冇咁， 你講緊唐朝 啊嘛，點賣器官啫？ 換個心臟做個心臟手術都好難噶嘛，係嘛？ 阿官，我俾個肺你啊，你俾500我唔得噶嘛？ 嗱，有啲定律咧，都係嘅，幾千年都冇變噶啦。就係咧，有啲人咧，揸人一身債啊，賭債，點解咧？因為輸咗唔憤氣，咁啊再去借錢賭，賭完又再輸，輸完又再賭，賭完又再輸，咁啊不停咁循環咧，咁所以咧就會好多人咧都揸人一身債嘅。咁古人咧都有大把人咧。是会咁样嘅，咁即系咁嗰啲即系叫做咧嗰啲 高利贷 仔系啦，个债仔，咁点样还钱？如果真系冇钱还嘅时候， 所以我哋咪话抵押咯，典当家产咯。 嗱，如果喺唐朝咁计吓，如果揸人钱佢唔还， 系 嗱俾人打，真系唔好问点解。 O K， 因为当时咧佢 呢个系由以前到而家都系金科玉律啊，系咪？我觉得啱唔啱啊？呢四个字 啱， 好犀利。 因为咧，你揸人钱系真系会人打你嘅。嗱，讲紧唐朝啊，我唔系讲而家。 边个打先？官府啊，定系嗰个债 主 啊？哦， 系啦， 合法噶， 佢都唔，佢冇话合法，但系都会冇人理你。 咁都合理啊， 因为佢一定会首先嚟讲还钱，你唔还钱我就打你啦，即系啲人会见到咧。 咁唔使唐朝啊，你边个朝代都系噶啦， 而家都系咯。 我唔信有个朝代你唔还钱啊，我跪你啊咁啊， 我奖励你。 咁文章都系讲紧而家嘅唐朝咧，即系咪即系讲紧唐朝？咁可能其他朝代都系咁嘅。所以咧。你真系争人钱俾人打咧，你都唔使问点解，隔篱嗰啲人都唔会帮你嘅，因为好多个朝代咧，嗰啲人咧都唔中意人赌噶， 系 啊，嗰啲官员啊、皇帝都唔中意，不过硬系好多人咧就系真系做啲不法嘢啦吓。咁啊好啦，咁啊例如咧，譬如佢争人钱要还咧，还到即系譬如争到佢话咧争一匹布嘅价钱， 系 哦， 系啦，争一匹布嘅价钱，你唔还咧，咁咧就20日都唔还嘅话咧，你就会点罚咧？ 即系官府， 唔系嗰啲人啊，人啊，嗰啲人啊，即系赌徒啊， 攞拉佢后栏，跟住攞嚿砖敲佢手指，发内情嗰啲都系咁嘅。 你恭喜你识定系会有黐刑嘅行为啊？即系 两样都有 先黐刑先。 先私刑， 系啦，再起佢利息。 起利息就未见到呢度有嘅。佢话咧，佢话如果你真系争到一匹布咁嘅价钱咧，已经争好多噶啦，讲紧几十蚊噶啦，系啦。咁咧嘅二十日之内你都唔还嘅咧，佢咧就会俾人哋捉啦，捉完之后咧就会罚佢咧，即系执罚佢私刑二十下。 系。 黐你即系攞条鞭嚟，哇！发到你开花咁样，再多二十日，佢都系计二十日嘅，一个循环嘅，仲未还咧就最加等啦，直至到六十下咧系为之上限嘅，系、 哦、 啦。总之就二十日、二十日、二十唔还咯。佢有定 有冇得顶噶？即系咧，好似嗰啲顶酒嗰啲咧，唔好再打我老公啦，等我嚟顶啦，嗰啲咁样噶。 如果老爷，我真系冇钱还啊，咁点啊？ 入柴房啦， 入柴房做咩啊？ 帮手做家务，系咯。 哦，系啦， 应该系咁啦。 典当咯，我会话，卖你变卖你屋企嘅嘢， 都会有啲咁样嘅。嗱，佢话咧会即系如果真系咧去到冇钱还点咧，佢话会有杖刑啊，先打你先嘅，即系点都有罚嘅。佢唔罚你唔得噶嘛，你系咁话唔还咁样，咁咧或者坐监啦，甚至乎咧叫做咧投身折酬啊，系啦， 投身折。 系啦， 即系咩？ 即 系点啊？ 咁即系咧，就话个债仔如果真系冇钱还，又冇家当抵押咧，会真系冇窿啦嘛？系咪先？如果有家当，佢攞埋到啦嘛？系咪？咁咧就系会咁样啦，就会咧系去衙门， 系 或者去嗰啲有钱人屋企打工。 哦，真系头先我都话入柴房啦，系啦。 佢冇话入柴房， 杂物喺嗰度啊嘛，系咪？ 咁咧即系去衙门打工啦，又或者去啲有钱人嘅打工，直至 到呢个有啲似社会服务令啊， 社会服务就冇钱嘅， 系咪？咁都要打咗你先嘅，即系都要罚咗你先嘅，会等你受苦啊，系咪先？唔会话人哋啲钱你估真系乱俾你赌咩？咁咧佢股市人咧，佢话即系借钱咧，你估有冇好似啊？咁要担保人， 梗系要啦。唔做中唔做保唔做媒人三代好，那个保咪就嗰阵时传落嚟噶咯， 我都系咁， 系咪？ 系啦，系啊，你又无端端加债嘴，哎呀，佢个唐朝已经咧有担保人噶啦，佢个债仔咧还唔到咧 ，sorry 啊，担保人你系要挺出出嚟，你保佢啊嘛， 要噶， 咁你就要还钱噶啦，所以佢今天咧即系担保人都系要咁样做啦，咁啊远古嘅时候都要有啦，咁啊虽然咧讲到咁样啫，借钱梗要还啦，但系喺宋朝咧有条条例就咁样噶啦， 系 借咗钱。你可以唔使还 哦，系啊！如果嗰个债主死咗， 唔系个债仔死咗，即系佢唔会连累三代嗰啲嘅， 系咪啊？ 又唔系， 系又唔系 大赦天下， 同又唔系唔会大赦你噶。 如果你病咗， 去到一 个病， 去到一啲年份，即系你争钱争到一啲年份啊！你估佢系 十年啦？ 你都争咗四十年咯，我都就嚟死咯，你仲要我追咩？冇力跑啦咁样。 即系我由唐朝争到宋朝，你冇理由要我还啦，系咪？ 改朝换代嘅时候就唔使再追啦。 佢咁样嘅，佢话咧系总有啲嘢，虽然咧即系借完钱就会走佬噶嘛。嗱，讲走佬啊吓，咁样佢咧一走咧就走个超过三十年咧， 哇，都俾你走得到，算你走得叻啊，咁系咪？ 即系走佬吓，三十年咧，佢系话唔使你再还，你债主都唔使去追佢啦，因为古时咧离开自己条村，离开自己个族咧，都等于放逐啦嘛，放系啊，流放啦嘛， 成 头 家都冇晒啦， 系啦，等于流放咧已经系一个大惩罚啦，所以咧佢话仲要超过三十年咧，佢话所以呢个已经大惩罚，已经罚咗嗰个人啦，所以咧个债主咧系唔好得追嗰个债仔。 你谂下，赌博几罪恶啊！搞到你中半亲离啊！ 处理陈建波随后表示，仍然需要时间再处理，宣布早上会议完结。反修例风波持续半年，警方话超过六千人被捕，当中大约七十人系教师或者教学助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警方滥捕滥告。不能够单凭有教师被捕就觉得有很大问题。对于有被捕教师被停职，叶建源批评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又提到停职等于停薪，严重影响教师的生计和声誉，认为警方开枪击中市民，以电单车冲向人群的警员都只是休假，停职对教师不公道。出席同一个节目的教联会主席黄锦良相信学校是希望确保学生安全，所以决定要被捕教师暂时停职，但是认为教育局可以考虑，如果相关教师最后被判无罪，将停职期间的薪酬发还。他又认为教师以及学校是今次社会事件的受害者，强调不应该将政治问题带入校园。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云量较多，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依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50点，升556点，总成交金额58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5点，升11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蚊，升9蚊；小米集团10.4，升4.7；盈富基金27.8，升6毫；阿里巴巴200蚊，系跌咗2毫；友邦保险82.1，升2.35；建设银行6.48，升8仙；中国平安92.7，升1.4；汇丰控股60.05，系升1.45；银河娱乐57.1，系升2.9。美团点评100.5，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5，英镑10.517，瑞士法郎7.922，澳元5.407，加元5.931，新西兰元5.164，欧元8.7241。每百日元对港元7.1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999点，升574点。港金现价报13,6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7.8美元，卖出1,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都几挤塞噶，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九龙方面啦，美孚桥慢线落翻去长沙环道一段咧就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果栏。跟住同你讲一宗咧爆水管啦，就喺丽景山路去翻美孚方向，近住景丽径嘅快线咧系封闭噶，影响到咧而家景丽，影响到而家丽景山路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景丽径。咁另外景丽径咧亦都不能够右转翻去荔湾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远离烟酒，少食盐油，多菜少肉，日日运动，健康精明之选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神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啊。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是我。 梁静茹的暖暖，只是听个名字都已经暖粒粒了。不过这一首歌最重要就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一些感恩和多谢人的说话都应该要讲出口的，告诉他知你有几咁珍惜他，重视他，当然都可以令到人暖暖的。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你比自己更重要。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 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各位家长，当遇到小朋友输咗乱发脾气，你哋会点做呢？我哋听下专家嘅意见啦。资深住宅社工 Dora， 家长首先要控制自己嘅情绪，然后带动小朋友走出负面情绪，再接受挑战。 仲有好多臭仔秘笈，密切留意逢星期一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小白会同亲子专家一起分享实用嘅育儿技巧。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点唱啊点唱啊，1872388 1872388啦。今日我哋除咗有呢个开心大点唱呢，头先我哋都有呢想征询下呢市场嘅价格呢，究竟即係如果你真係有 OT 呢会有几多钱呢？因为当我哋见到呢，原来话纪律部队呢过去呢段日子呢就总共 OT 咗9亿5千万。 係9亿5千万。 每人平均呢就 O 咗10000蚊T 嘅嗰个钱。 每个月係啦，每个月。人头呢喺呢段时间呢 O 咗86,300。 係啦，所以我哋纯粹想知道，其实究竟呢个算多定少呢？我哋平时呢啲打工仔呢你有几多 OT 呢？咁我见到呢度呢，譬如有个就係、是、有个叫 Teddy 啦，佢就话啦，我平时 OT 钱呢就够供 MPF。 哇， 咁 少 个喎。 千五系得千五蚊啫嘛， 千五蚊啫嘛， 咩市都系千五蚊嘅。 P F 一定系千五蚊嘅咩？ 最顶啊嘛，你唔可以供，你冇得供万五蚊噶， 冇 啊， 系咯， 系啊。咁所以佢话咧 O T 多咧，应该咧就系做核数嘅朋友咁样。 呢度有阿峰啊，佢咧就话咧，佢上一份工有一个月 O T 咗203小时。每小时是102或者103蚊。 是。 哇，咁你计返喎 ,203 小时喎，即係嗰嚿数都几大嚿喎，但係点样可以 OT 到一个月203小时呢？即係 每 个工时真係好长囉。 哦，都系 喎。 对 喎。你除非你每个礼拜 OT 50个钟喎，阴公。即就算系都真系，哇！ 除非你个嗰份工每日翻4个钟咯，咁先可以再 O T 咁多个钟咯，系咪啊？如果唔系你 咁就，因为佢又冇讲清楚咧，系边一个嘅工种咁样。我另外有一个朋友咧，佢哋有阵时 O T， 但系好唔想 O T 嘅，因为咧佢系负责做维修嘅，可能譬如嗰啲打风啊、水浸啊嗰啲季节之后咧，有啲嘅电缆啊嗰样嘢要维修啊嗰样嘢咧，佢就要做噶啦。但佢讲紧咧，可能真系就系喺嗰啲大风大雨嘅环境底下通宵达旦要抢收翻嗰啲嘢咧，佢话其实我根本唔想做，但系有冇钱？有钱嘅，佢就话 有啊。譬如头先我都话咧，如果做航空公司咧，佢话佢嗰个 O T 咧，其实去到后来咧，佢都唔想 O 啊，因为咧你攞得嗰啲钱咧，其实就代表你真系咧好晏先收工咧，佢嗰啲即系可能系无日无夜咧都翻唔到去噶。 系系 咁，但系就真系有好多钱噶噃。 系啊，唔同噶。譬如以前我话我爸爸去即系退休之前喺机场做，仲系我细个嗰个年代啊，佢哋个底。起身系唔高嘅，但系嗰阵时摆讲到明建工咧，就会话我哋 O T 系多嘅，咁所以咧嗰个 O T 咧就系可以补贴翻你嗰个底薪嘅不足咁样，所以嗰阵时咧佢好勤力噶，即系有阵时啊翻完早班7点啊放4点，跟住就会继续 O T 到可能每一日8、9点咁样噶，过一对钟工作噶。 嗱呢度咧有一个政府统计处咧，旧年公布嘅全港职雇职员啊嗰啲每个礼拜嘅工作时间咧。佢就話假設5日翻工啦，每日就要工作9个钟啦。咁大概計個數咧，其實佢話我哋全港嘅打工仔咧，有唔少咧係做嘢就超過20小時啦。咁唔係，佢哋有工作咗60小時，其實超過咗咧，即係一般規定嘅45个钟头啦。咁即係其實佢哋都好多嘅。咁甚至乎咧，佢話有一啲地方嘅打工仔咧，70%人咧就要每個月都要 O T， 40%人咧要屋企處理公事。但係最緊要係咩咧？呢個最重要啊！ 幾多 都成人 有 錢，有 一半係冇錢 噶， 加班係冇加班費噶，陰公豬啊！呢個真係 之前都係已經咁講噶，所以就點解啲員工咧成日話：喂，放工你唔好再揾我啦，老細，因為我真係放工嗰個時間都係我自己嘅時間啦， 廿四小時， 我要處理，但係唔處理咧，你又怪責我，但我又冇錢噶喎，咁樣咁即係話我其實即係嗰個工時都好長下喎，咁 咯。OK， 好啦，冇理佢啦，冇辦法啦，係啦，呢個 OT 我哋唯有當係呢個凍檸茶啦。 系啊， 都系写领 T 嘅啫嘛，系咯，饮杯冻柠茶啦。OK， 继续点唱啦，1872388啦。咁你中意祝福咧，我哋今日嘅即系女神结婚又得啦。你有自己啲喜庆事啊，你有好多唔同嘅心声想发表嘅都冇问题嘅。都读张圣诞卡先啊。 系啊，早嚟的圣诞卡啊，咁啊又系 Poly 咧，好有心啊。咁咧跟住咧佢就每年咧喺度新年啊，又或者系圣诞时候，佢都会送张生日卡，唔系送张圣诞卡俾我哋嘅。咁啊佢就话祝丰收快活人三位主持。佢哋好啊，我系 Poly 啊，佢话咧即系多谢我哋咧每一个月咧都读出啦佢相关嘅朋友嘅生日点唱啦嘅名单啊，仲有咧佢话听到咧佢哋好开心啊，咁啊希望可以俾一个快乐嘅回忆佢哋。一年一度普天同庆嘅圣诞节即刻来临啦，而家咧送上咧众人嘅签名，祝大家咧都圣诞快乐，小小心意啊，祝我哋咧大家都开心心啦，身体新年快乐啦，工作顺利啦，永远都受欢迎嘅。咁咧系啊，张卡里面咧系即系一张普通嘅信用卡，圣诞 信用卡好啊， 圣诞卡咁样 啦，卡啊，海报嚟噶嘛， 圣诞卡讲三次，咁咧佢就签满晒所有嗰啲佢嘅。我谂系同事啦， 或者啲 院 友啊， 见到咧有一个有啲系咪有阿剑开伯伯啊咁样， 好型啊， 佢就即系我睇到佢感觉到佢 好好用力去写嘅， 都系即系都用翻自己，我唔使你帮手，我自己嚟签，但系都好有心啊，多谢晒啊！ 系啊，好呢度咧亦都有个点唱咧，就系、是、之前咧我就话咧去咗睇一个韩国电影节嘅时候咧，咁当中咧有一位叫做 Edwin 啊，佢就话喂呀系你哋 fans 嚟噶，可唔可以点唱啊咁样嗱，咁咧佢直情咧即系佢都知道我会唔记得啊，咁咧佢就打定咗咧一段咧等我睇实嘅，佢系咁样讲嘅，佢话我哋嗰间公司咧就叫宇创。羽毛的羽即是创造的创，他说是很少数香港的中小型自动化工厂来的，就陪伴着香港制造，他说同时一直以来都陪伴着大家，他说不过呢在近年的全球经济气候大冲击之下，很多客户重心转移，现在生意就滑落了很久了，在这个艰难的时期，老板陈老板很想勉励羽创的同事为大家打气，希望可以共度时间不要轻易放弃的，希望同事要继续支持下去，当然一定要支持老板啦，佢话咧，佢哋公司同事成日听住我哋节目噶， 多谢。 即系就算有人想转台咧，都会俾人制止啊，咁样啊，难得你哋咁有品味啊。 我哋 系啦， 我唱一首歌俾你哋听啦。 喂，其实真系可以唱啊，因为咧佢拣咗有一只噶，佢话咧好想唱郑中基一只咧叫有种嘅歌啊，就系嗰阵时电影《行运超人》主题曲咧。系啦， 佢话有运 系啦，点解佢话时来运到天下无敌？佢话最重要咧就系因为有一句歌词咧就系。好的东西定能留低，所以佢觉得咧应该代表到佢哋呢间公司，系啊，即系希望就好嘅嘢，系啦。其实我觉得可以送晒俾成个香港。可能你喺呢段日子里边都好艰苦， 系 打工嘅、做生意嘅、读书嘅，你咩都好，你屋企都好咧。 岗位其实都有佢嘅难处。 系啊，咁但系呢只歌咧，我谂应该可以送晒俾所有人咧，真系时来运到，同埋一定要相信好的东西 系留低， 好似我嘅歌声一样。 好嘅走，好嘅留。 佢食咗我呢句啊，佢都多谢咗我，好嘢！ 好啊，唔好嘅走啊，喂！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 ，Happy Friday， 风骚大点唱，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啊！ 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事事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假使很低，不怕去到了谷底。似只蚂蚁，奋勇攀石，亦壮丽。万花出于污泥，世界极细，但我深深不见底。好的东。 地软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成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 时来运到天下无敌，系啊！电影嚟自《行运超人》主题曲啊，郑中基，希望大家都一齐行运啊！好，我哋嘅逐局点唱？ 呢度咧有 Aubrey 啊，佢咧就话咧：喂，三宝早晨啊！我系 Aubrey 啊，应该 Aubrey 啊吓。佢话今日咧12月13号1213咧系我爸爸 Louis 嘅生日啊！ 系恭喜！ 喺度咧要祝佢咧65岁生日快乐啊！继续要咁精灵，放假咧唔好挂住晨跑啊，都要瞓下，瞓多啲啊！你话而家啲老人家咧系啊，即系好贪。玩噶， 系65岁真系唔系老人家啊！ 系啊，多啲要 壮男啊！佢 Louis 咁啊，壮男啊，系啊， 壮男啊，壮年啊，直情系。 系啦， 佢话豪仔啊，麻烦咧读首生日歌俾佢听啊！另外啊，我妈咪咧呢几日咧就感冒，睇咗医生噶啦，都喺度咧啊，就好乖女啊吓。佢话咧都好希望啊，佢妈妈快啲好翻啊，可以身体健康咁话。 我觉得佢作为65岁咁中意晨跑嘅话咧，一定系唱呢只壮男歌俾佢听咧。万水千山中横，起飓风急。雨花， 我尽量喺今日唱歌唔表达意见， 点解啫？ 唔系啊，我 好的东西定能留低。 但系因为咧，我成日都表达意见，叫你唔好唱，但你都唱，我试下即系逆向思维，试一试。 即系谂住鼓励我， 唔讲啊，唔讲叫你唱。 但我就更加顺德人，我就会继续唱落去啦。好啦，呢度咧有另一个听众咧，佢就话系咪咪啊，我系大家族咪咪，记唔记得我啊？咁咧， 真系记得， 我有九兄弟姊妹啊，系啊。 但点解做下节目会唔见咗支笔嘅？ 我都系， 呢个唔见咗，你支笔咪喺你前面咯。 啱啱喺个袋度抄出嚟嘅啫。 好啊，继续讲啊，咪咪。 你哋啊，几咁尊重我张 fax 啊，真系咪咪唔关我事啊，佢哋攞支笔嚟打岔你啊，真系。我有舊兄弟， 你每一陣試下打岔我嗰啲點唱、啊？ 佢又用打岔嚟打岔你啦，而家 你又揾翻我支筆 啊！你又用咗支筆嚟打岔啦，咩咩我唔關我事啊！嗱，舊兄弟姐妹，大家 原來我支筆係袋面咋？ 時來運到天下無敵，有種種有用。 打岔咩咩氣氛嚟噶嘛？ 係啦，咩咩係啦，嗱，佢打岔咗5次又唔關我事啊！咁快又一年啊！冇人揾筆啊嘛， 冇啊！ 我上年都有 fax 嚟點唱噶，因為今日係我細佬廣元咧同埋二生仔卓榮嘅生日，祝佢哋兩個咧就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愉快，仲要預祝埋我太上皇，即係我媽媽咧12月29号，哇！佢係85岁大生日，係啊！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啦，行得食得走得。最近咧，因為大家都受住社會環境影響啊，大家都有自己唔同嘅立場咧。不過好彩咧，就無損我哋呢一家人嘅感情啊，貫注佢哋一向嘅格言。是什么呢？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啱嘅，因为他们有九兄弟姊妹， 是 啱啱冇九个、 okay. 相亲相爱，他说希望大家可不可以唱只生日歌给我们听，多谢你，我是咪咪、 okay, 唱啦，刚才我们打岔了个一二嘛。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咪咪个妈妈， Happy birthday 咪妈， 还有他的弟弟和儿生仔、 一起生日、 我们顺手点埋唱这个生日歌给 Kitty， 他这个点唱啦，好不好？ 好， 他说三位主持你们好，明天就是我哥哥和好姊妹子欣的 生日嘅子欣姐姐，跟住佢就话啦，首先咧喺度咧想祝佢哋生日快乐，工作愉快。另外咧都喺度祝愿啊，婆婆同埋嫲嫲嘅身体咧都要健健康康啊。咁话 喎，咁啊生日嘅人真系有好多噶。阿轩 Chi Wong 就话啦，梗系风霜三宝你就好啊，今日系佢个好朋友佢阿哥哥阿 Sam 嘅生日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想点唱但愿人长久。 系 啦，咁啊另外咧我喺即系喺前两日咧就喺优衣库嗰度行过嘅时候咧。咁啊，撞到个听众，佢系阿 May， 系啦，佢啊叫阿 May， 佢话咧，我中意听你哋噶，佢话诶，放工真系周围行过你咁样，佢同我讲， 佢扮忙啊，系啊，同埋佢想避开个老公啊，我要做嘢啊，但其实就自己走咗去躝街嗰啲， 即系咁啦，咁喺嗰度撞到佢咧，咁佢就话好支持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同埋咧想点唱俾所有识得佢嘅朋友啦，同埋咧祝福年轻人啊，希望佢哋都加油咁 讲。系啊，好呢度咧亦都有一个。点唱呢阿尤优东妈英东妈佢就话啦，今日呢系二台女神天儿啦同埋思君结婚第一日子啦，亦都系我表姐淑婷同佢男朋友嘅结婚第一日子啊。 好日喎真 系。系啊，祝两对新人呢你哋都要新婚愉快永结同心恩恩爱爱啦，仲有我个朋友啊智慧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啊。 好呢度有啲呢都系点唱俾天儿同埋思君听㗎，包括有 Vivian 啦，佢就话呢今日大喜日子啊，祝愿两位呢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日日开心幸福到老。哇这个是压势稳的。另外呢 Stanley 都是这么说，他说今天就是1213是你们贵台嫁女的大日子。在这里呢要祝思君和天儿新婚快乐，早生贵子或者贵女。 是啊，今天君都是祝思君和天儿新婚快乐。Macy Wong 他说送点唱给他们两位。Alan Cham 都是说恭喜天儿和思君，祝他新婚快乐，白头到老，永结同心，三年抱两，甜甜蜜蜜。Alan 系啦 ，Alan 都话啦，系想点唱俾阿天儿咧，思君啦，祝佢白头到老，永远健康、幸福、快乐，要 sweet 一世。 系啊 ，Carol 咧亦都祝佢哋两位咧就结婚第一日子啦。佢话佢好想播呢、這个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啦，希望佢哋就白头到老，一年抱三。咁阿君咧，佢直情同我哋嚟咗一个咧十梳嘅急口令啊！ 啊，系点噶？ 系啊，睇下大家仲记唔记得我哋一齐讲咯？而家记得噶，一梳 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 我冇啦。 四梳就永偕连理，五梳就和顺雍理，即系嗰啲即系家翁啊，即系姑嫂嗰啲咧。六梳就福临家地，七梳就吉逢祸比，八梳就一本万利，九梳就乐善百美，十梳就点啊？阿田个环节。 百无禁忌， 恭喜恭喜！哇， 我谂到十一梳啊，其实只不过押韵嘅啫。十一梳，我日日亲你，即系日日都锡你咁样咯。 十一梳 满地嗰啲都系 十一梳点样 压 你啊？ 继续梳， 压咗之前嗰个韵啊？ 喺边度啊？十一 梳个韵 咯。 其实你是鬼仔，点解你唔讲翻英文？可能你会揾翻，系啦，你可能压得再容易啲噶。点我买一百四三百八啦！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仲有风骚大点唱，到时听你电话。Sam Smith， I feel lo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选结束，官方公布的部分结果，执政保守党暂时赢得194个议席，工党暂时得到126席。根据票站调查显示，保守党将会在国会下议院取得过半数议席，有利通过脱欧协议。领导保守党的约翰逊在所属选区胜出，他在社交网站发文感谢参与投票的选民，又表示英国民众居住在全世界最民主的地方，他又希望落实脱欧。在野工党失去多个议席，党魁霍尔宾虽然在所属选区胜出，但他宣布不会再带领工党参与下次选举。分析说，脱欧议题影响选民意向和对党派的忠诚度，令到其他党派的选民转投保守党。海关捣破一个售卖冒牌药物的集团，拘捕集团主脑和五间集团的负责人等，检获240万粒和大约470公升怀疑冒牌药物，估计市值一共大约1380万元，是海关过去10年破获最大宗的冒牌药物案件。海关说，检获的冒牌药外观和正货接近，相信主要是针对内地水货客和长者。海关已经将冒牌药物送检，暂时未有化验结果。审计署最新一份审计报告指出，生产力促进局过去5年的顾问项目当中，有20%未能够收回全部成本。又说生产力促进局有4个年度提供顾问项目的数目不达标等。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出席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公开聆讯的时候说，现时政府的经常资助金额大约占生产力促进局每年开支1/3，其余经费透过向业界等提供服务获取。审计署在报告指出，局方在个别项目未能够收回全部成本，但是整体而言，生产力促进局的财务一直保持稳健。生产力促进局总裁毕坚文就表示，已经落实审计报告近75%的建议，其余建议将会尽快在未来半年完成。今日是第6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国旗下半旗，参加者胸前挂上白花，并且是为死难者默哀。中宣部部长王坤明致辞的时候说，中日两国进入发展新时代，两国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关切日益增多，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双方应该引此为戒，共同致力构建切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凝聚共识，推动中日关系始终沿著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云量较多，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依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恒生指数系报27551点，升557点，总成交金额59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5点，升11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6，升8.6；小米集团10.4，升4.7；盈富基金27.75，升5.5。阿里巴巴200元系跌2毫，友邦保险82.15，升2.4；建设银行6.49，升9仙；中国平安92.7，升1.4；汇丰控股60.1，升1.5；银河娱乐57.15，升2.95；美团点评100.5，系升3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05， 日元 109.61， 瑞士法郎 0.986， 澳元 0.693， 加元 1.316， 新西蘭元 0.662， 人民幣 6.968， 英磅對美元 1.347， 歐元對美元 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975点，升551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9.95美元，卖出14,67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陶玉麟。 作為歌手都要練多啲唱歌啦，咁其實你跑多啲步會對自己唱歌運氣啊，或者成個身體 condition 好啲，都會幫到唱歌呢件事咯。最尾嗰10至15分鐘，我通常都係會跟住歌嘅 phrase 去唞氣跑。中文歌嘅話，我就會聽林俊傑啲歌啦，因為佢唱名都唱氣噶啦。 哇，得咁少嘅唔夠喉喎！ 仲有逢星期六下晝4至6，香港電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巡禮， 尋常事認真做新人。 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分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仔安琪。咁我觉得咧，李志刚对自己要求好高嘅人嚟嘅，你睇下佢 keep 得个身形，亦都咧我系好开心。佢每一次同我做访问咧，好打开个心啦，去听我讲。因为好多时做访问一定系要有沟通嘅，佢真系听你讲嘢，然之后佢系分享翻佢自己嘅感受啊，佢嘅睇法啊，系一个好好嘅节目主持人。我亦都好中意佢嘅节目啦。当然，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同声同系新出嚟。 姐姐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兄弟姊妹嗌交嘅问题， 同兄弟姊妹嗌交嘅时候，你哋会点做呢？ 我有两个家姐，佢哋成日都唔中意我，又话女仔讲嘢唔关我事。佢哋话我，我咪话翻佢哋咯。 兄弟姊妹咧，一定会有嗌交嘅情况嘅。而每当佢哋开始嗌交嘅时候咧，父母应该咧先同佢哋有眼神交流，等佢哋知道，你自己已经被留意啦。然后尝试劝服佢哋，互相道歉同埋原谅。 我成日都觉得爹哋妈咪都系偏帮细佬，成日叫我做晒弟弟，话我做姐姐要懂事。咁点解唔叫细佬尊重下我呢个姐姐呢？就就下我。 父母如果是但帮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梗係觉得父母偏心啦。所以一定要呢积极聆听，唔可以立乱负面批评其中一个㗎。如果真係要惩罚又或者奖赏嘅话呢，父母要做到一视同仁。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心心理。 曾志豪、 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啦，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气温啊升咗一度咯，有21度气温，相对湿度64%嘅，有桂花田、黄耀祖同埋曾志豪。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下，有 Pon 餐厅咧就话啦，佢话听住我哋节目咧，每一日都听嘅，佢话好中意我哋三个噶，你继续努力加油啊！ 多谢 ，Good work 咁系话， 多谢 系啦， 好啊， 呢度咧有 Ping Chow 啊，佢都话咧，你哋呢个节目咧有阵时又会令人哋甜笑，有阵时又咸咸地，另外咧佢就话咧佢好佩服啊，豪仔记忆力好强。 是咪啊？所有歌我都识唱咧，中意人欣赏我呢一方面嘅优点。 我想讲嘅真系讲到类似嘅嘢，系咪有阵时咧，有人咧点嗰只歌咧，佢好快会谂到点唱嘅。 系啊，但系你成日话我唱错啫嘛。 系啲咁， 你唱错音啊？ 其实音嗰啲嘢就 唔系啊，你个歌词都真系错噶。不过你大概你都噏到嗰首歌嘅啫，系咪？系冇人有错而家呢件事上面。 大概啦，大概啦。 但系咧喺呢一度咧，想同豪仔咧讲句唔好意思。 咩事啊？ 佢话咧上次嗱，我唔知道你系咪真系咁好记性啦。佢叫 Ping Chow 阿平啊，可能系。咁啊，上次咧我话你冇咁俊俏。只是觉得你块面肥了一点啫，其实一样咁有型噶，去尝试兜翻啊，补翻啊， 系咪我戴嘈查你眼镜嗰日啊？ 啊，唔排除呢个可能性。 我今日都唔敢戴啦，搞到。 但如果嗰日嘅话，又唔止净系拼抄嘅， 今日变翻 Harry Potter 咯， 咁好啲咯。佢话喺呢度咧，预祝我哋三位啊，圣诞同埋新年快乐啊！最紧要佢话咩咧？呢句我都觉得啱嘅，香港人都要快乐。 系啊，多谢你。呢个 Angel 咧，亦都系祝福咧，天然同埋思君咧，就新婚愉快，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啦。咁然后咧，阿妈妈娘咧。就话啦，先祝佢哋两位新婚快乐，早生贵子。12月22日咧，系我一对双胞胎儿生女妍妍同埋欣欣嘅生日。咁啊，农历11月29日咧，即系嚟紧嘅24日啊，就系我靓靓家姐嘅生日。咁咧，佢哋会一齐去海水公园度庆生噶，仲要玩得开心心添。咁啊，24日咧就阿仔啊乐乐同埋新抱咧清清咧拍拖9年嘅日子啦。31日咧，亦都系乐乐嘅生日。佢话咧今年系婚后咧第一个生日啊，佢哋会去咧芬兰度过圣诞啊，豪姐同你上一样啊，系啊，我谂你都开心。佢话希望可以睇到北极光啦，都系想唱呢只歌。每天我哋都阿石， 我系想听咩歌添啊？好啦 ，Jessica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12月13日，今日系佢好朋友阿婷嘅生日啦，希望咧祝佢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同埋开开心心噶。 其实下个礼拜一咧，我阿爸有生日啦， 旧历 即系农历新历嗰啲。 其实下个礼拜一先至系真正佢生日大寿嘅，我都准备咗， 提早咗咁耐， 自己带埋阿爸阿妈，我哋三个去食西餐咁 又好喎，真系。 乖啊， 好乖， 贵嘢啊， 三个人食咋？ 系啊，咁嗰日已经。埋咗嗰張單都唔少噶啦，又有兩位 啊！驚 咩啫？ 唔係啊，點解我就係想話你冇叫我一齊去食啊？你係咪咁嘅？ 我唔需要咁樣嘅，你打包俾我哋食得㗎。係 啊係啊，總有啲嘢食唔曬嘅。 OK， 好啦，聽聽眾電話先，1872388人打咗上嚟啦。你係邊個啊 ？Hello， 誒 ，Hello， 你好，我係文太，阿豪仔， 係 誒甜甜 ，Hello 文太 ，Hello 文太，係 啊， 係啊，今日有咩想點唱啊？文太， 誒嗱，首先誒有一樣就。好开心嘅就系阿天儿同埋思君今日结婚， 冇错， 祝佢哋咧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同埋咧同佢哋猫猫咧喺屋企咧个个温馨嘅家， 系啊，我哋代佢多谢你吓， 唔使客气，唔使。咁跟住咧就我自己屋企嘅喜事啦，咁就因为今日咧12月13日咧就。我哋屋企嗰度咧就有三个人同一日生日，不过唔同年份啫， 系边几位啊？系。 就是我先生啦，咁跟住就是我叔嘅仔，即系侄仔啦。咁另外咧就系住喺隔篱屋嘅一位堂兄弟嘅细佬个仔，亦都系侄仔，即系堂侄。 哇！ 同埋都系 住得咁埋嘅， 今日哦。因为我哋住围村嗰啲咁 啊。哦，系啊，系啊，嗰啲系啊，系啊。O K， 哇，真系好开心啊！ 关 系 好紧密噶，呢啲会系。 系啊，系啊，咁因为咁咧。即难得今日，原来仲要系今日星期五咧，应该系我先生佢出生嗰日都系星期五，咁所以我就打个电话嚟， 好特别， 一齐恭喜佢哋三位啦！ 今日真系好日喎，真 好细心啊，文太 就希望佢哋三位学业啦、事业啦，都一切顺顺利利，同埋每日都咁开心， 系啊，同埋身体健康，系啊， 吓咁咧，我点咧歌咧就冇乜所谓，阿豪仔或者阿。 阿祖， 你哋中意唱咩歌都得啦， 总 之系你哋唱得嚟，唱出嚟或者演就得噶啦。 好晒欢腾，教主下降。 你唔好唱错歌词，曾志豪 呢句都点俾香港？希望 好啊， 喺圣诞节可以开心。 系啦，但我中意詹叔嗰阵时个版本咧，乜鬼都买，圣诞知咩玩晒，咪最紧要有得 shopping 啦，系咪先？ 哇，曾志豪开心心就得啦。 Thank you， 多谢晒文太。 Thank you， 文太， 拜拜，拜拜。 今日正式系 Black Friday， right？是 不是十三号哦，咁可以不停买嘢咯，系咪嗰个 Black Friday？ 系啊，而家冇人记得原本系 Black Friday 点解啊 ？OK， 好嗱，呢度咧就有春谦优啊，佢就话咧想点唱咧周国贤啊《在天之灵》咧，系俾六月十五号离世嘅梁凌杰先生啊。佢话我哋唔会忘记任何一位离开世界嘅朋友嘅，我哋会继续努力撑下去，直到成功为止嘅。 啊 ，Irene 都有相同嘅点唱啊，佢就话咧佢觉得今日咧佢自己有啲悲喜交集，因为一边咧就系有一啲人大婚之喜啦，但另一边咧佢都记得咧就 系 周同学啊上天嘅日子。佢话咧对佢嚟讲咧，其实都系一啲唔认识嘅朋友，但系咧佢都唔知点形容今日嘅心情。佢好想听怨啊林忆莲嗰只。佢话咧有冇机会播到啊？亦都祝我哋节目咧就排除万难，步步向前嘅。佢系忠实听众嚟嘅。 系啊 ，Manjin 咧都有类似嘅点唱啊，佢都想咧祝愿周同学啊可以安息去到天国啊，可以 rest in peace 咁嘅。 系啊，好啦，咁啊继续啦，呢度亦都有一个啊。仲有阿 Tim 咧，佢都系有啲伤感嘅。佢话咧早晨啊，三位主持，佢要送走咧2019年，亦都要送走咧佢最心爱嘅人啊，就系佢丈夫。希望咧无论去到边度咧，仲只有得快乐嘅啫，就冇晒痛苦噶啦。咁咧佢认为自己已经好坚强，不过呢几日咧都系眼泪不停咁流。咁咧佢系啊，佢好多谢 Eileen 啦、Kevin 啦、Connie 啦、袁哥啦，就帮我手咧就打点一切，以及咧所有兄弟姊妹咧个个都好有心啊，我都唔知讲咩好啦。可以嘅话咧帮我点一首歌咧，就多谢答谢咁多位朋友啦，我系阿 Tim 啊咁样。 系啊 ，Tim 啊，其实咧最紧要咧就系唔容易嘅。但你有咁多朋友支持住你嘅话咧，努力向前行啦，呢个系对佢哋最好嘅答谢。 系啊， 加油加油，支持你。 好啦，我哋 风圈心咧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想点唱首韩国嘅 S J 歌俾佢个女听，因为佢咧十二月十六号生日啦，祝个 Polly 佢身体健康，唔该晒。 系好，再听个听众电话啦 ，Hello 你边个啊？邓太系咪啊？ 系啊， 你好啊，邓太。 Hello， 祝福你哋圣诞快乐。 多谢先，收咗个祝福先，好大个祝福哦，系咯。 好开心啊，听到你三个人把声。 系啊， 我都好开心听到你把声。 系啊，我未唱歌就唔系你仲开心啊。 系啊， 你真系相信睇。 我咧就认识咗一位新朋友，叫做马太啊。 系。 我想点 You Raise Me Up 俾佢听啊？ 系。 解咧？ 因为佢好鍾意听英文歌㗎。 哦係呀，佢有冇成日同你讲福音㗎？ 马太福音喎。不过佢學话俾我听，佢从世都好鍾意听英文歌。 哦好啊，我帮你唱一隻啊。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係呀 ,You raise me up。 佢咩英文歌都得㗎。 咁就係喎 ,Happy Birthday to you 呢咁。 係啦。 英文歌嚟㗎喎。 係喎。咁你同佢系点样识㗎？ 我哋一齐大家去街市一齐去买餸。原来呢个太太系好有智慧，系好有心，咁大家就无不自然地就做成朋友啦。 佢帮你， 大家都系住喺将军澳啊。 佢系咪帮你讲价成功咗啊？你觉得佢好有智慧？ 大家分享啊，今晚买咩餸咧？跟住佢教你煲汤啊，咁样。 同埋你点解会知道中意唱英文歌咧？系咪喺讲价过程里边你听到佢唱 Charlie Charlie cheap boom boom Charlie Charlie 咁要 cheap 啲平啲？ 因为我哋大家有一日就大家又咁啱约埋一齐，佢喺度听紧英文歌，咁我就知道佢中意听英文歌啫嘛。 明白晒。咁你自己鍾意听咩歌啊 ？You raise me up 咯。 你 我真系鍾意听呢首。 我哋都系鍾意听呢首，冇问题。所以我哋已经请阿汪耀祖帮你演绎咗一次啦。 系啊，祝个马太你，祝个马太同埋你啊，你哋两位啊，永远都开心快乐，继续做好姊妹啊， 好冇？ 喺街市学习啊，煮多啲好餸俾屋企人食啊， 好冇？ 系祝你哋收听率节节上升。 多谢多谢晒，拜拜 拜拜， 都好厉害喎！街 市 都遇到知音人喎， 系啊， 你有冇 超同埋佢把声？ 系啊，你有冇识翻到一两个朋友啊？ 都 有啊， 好多档主都识嘅。 系咯系咯， 你讲紧赌档嗰啲档主啊？嗱，鱼档啊， 菜档、鱼档、海鲜档、猪肉档、鱼档。 所以咧，如果各位朋友你觉得自己咧，哎呀，我好闷啊，冇朋友嘅话咧， 出街 落 街 市， 真系出街啊，出街就可以。 唔系出街都远啊，落楼下街市啊，包你识到好多朋友啊。 上戏夜满劫数，如沉沦末日下浪漫跳舞，碰唇同恐惧学懒理劝告，入梦幻烟火四散成毒雾，你怀疑我怀疑你，我人性也如此，不放肆不满意，哪个纯洁都无耻，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想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之后咧，都要俾翻少少少少喘息空间嘅。阿田知唔知啊？ 哦，好啊， 佢知得太迟啦，佢话有气你唞啊，你笑啦咁啊。 好啦，Facebook 里面留言啊 ，friend 咧就话啦，十年前嘅今天。 哦， 系十二月十三号，都有一位天使女神接收咗我。 哦呀， 十年 中 系啦，佢十年中咧，当然咧经历过开心啦，经历过黑面啦，学习咗好多包容同埋关心。喺度咧想点唱一首咧歌俾佢太太啊，一对点唱俾佢太太啦，同埋一对新人啦，天儿同埋思君啊。佢当年嘅佢哋嘅婚宴主题曲就系 Kelly 陈慧琳嘅 Love。Paradise 哦，系 咁样，祝佢哋都系新婚快乐啦。 系啊，呢度有 Maisy 啊，佢就话咧，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咧相识咗好多年嘅好朋友啊，阿烟啊，同埋佢嘅屋企人听嘅。 系 OK， 好，电话旁边又有听众啦，你系边个？金兰姊妹，金兰，金兰， 系你啊，金兰， 系你啦，金兰。 我咧就想我要多谢咧，就系屯门医院脑外科医生 系。 朱世乐医生 系， 佢咧又细心又有耐心。佢寻日同我妹妹做咗一个手术，做咗个脑部手术， 系 做咗十几个钟头。 系系系。 咁佢见到我咧，佢就即系同我讲手术都成功 ，OK， 系 放心咁。 系。 咁就 咁好多謝屯門醫院嘅深切治療部嘅醫護所有嘅工作人員啦，同埋多謝屯門醫院二樓嘅 老外科嘅所有嘅医护人员啦。 系。 系啊，加油啊！其实都成手术成功啊，系咪啊？ 系啊，手术成功啊，所以我要多谢朱医生啊，朱世乐医生系一个好细心、好有耐心嘅医生。 之前就好担心啦， 手术前、手术后佢都好好。 系咯 ，OK， 真系好啊！即系所以医护人员咧都好值得尊敬啊！ 系啊，咁佢而家点样康复情况啊？系咪可以探？ 点样啊？ 妹妹而家咧，啱啱喺深切治疗部，医生话姑娘打俾我，话俾我听，佢可以落翻去普通病房啦。 好好 啊，真 好 啊， 我哋都放心晒啊。 系啊，我觉得最好就系即系当你面对咁大嘅病患嘅时候咧，你就将身体、将个心灵咧都交俾医护人员同埋。大家家属彼此支援咧，咁其实佢又唔使咁紧张，大家就尽量就轻松啲，真系要咧即系接受好多我哋而家面对嘅挑战嘅真系。 但系都会明白啊，头先你话咧，如果个手术系要做十几个钟头，之后咧又要去 ICU， 即系你自己都会好容易谂好多嘢。但系而家唔使谂啦，最紧要谂咧就系咧毛毛好翻晒之后，点样庆祝，去边度开心下咁样， 煲多啲汤俾佢，陪佢多啲，系咪啊？知道 加油，妹妹叫 Bonnie，Bonnie 林 丽卿，系啊。Bonnie 啊，轻轻咁啊，即系我哋希望你就要加油啊！ 系啊， 姐姐 都加油啊！我哋都支持你啊！ 姐姐又守护你咁耐，系咪？好嘛？ 系啊系啊，医护人员真系好好，朱医生真系非常之好，朱世乐医生 系啊， 朱世乐医生 非常之细心。 系下次阿妹妹出院咧，你再打俾我哋，再恭喜一次。好 啊好啊，同埋妹妹一齐倾电话，我哋都要恭喜 Bonnie 啊，跟住身体健康咁样， 好唔好啊？ 好好好， 多谢你今日 ，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哎，好啊，我觉得即系今日全部都系听到啲即系令人哋振奋嘅消息， 开心嘅， 系啊，开心嘅咁样。 好啦，阿 Rex 咧就话啦，其实豪仔你嘅毒歌都其实有另一番 嘅味道 嘅风味嘅， 我都明啦， 腐乳味啊，有啲 系咯，我听到风味我都知道都系嗰啲南亚嗰边嗰啲 friend 嚟 嘅， 系 咯，大澳嗰啲 即系比较重味道啲 花酱啊， 系啊， 系咁你自己中意觉得赞唔赞叹， 系啦系啦，都 OK 啊。 三位主持人继续加油啦，俾心机做节目啊，香港人都加油。咁啊，另外 Jackie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听日系佢好兄弟 Roger 啊，阿 Roger，Roger，Roger， 我 系啦 ，Roger 生日嘅，系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 系啊，呢度咧阿辉王咧都话啦，哎呀，今年香港发生好多唔愉快嘅嘢，佢希望咧喺农历新年嘅假期咧就可以抽时间咧全家人去旅行咧放松一下，咁啊希望咧明年会更好嘅，咁啊我哋争取时间啦，听埋呢位听众咯，你系边个啊 ？Hello， 系你啦。 喂， 系，请讲。 三宝，你哋好啊。 Hello，Hello， 你好， 你系边个啊？ 我系阿姨啊， 阿 姨，你揾我啊？ 你啊，你嚟揾我先啦， 系啊。 咦， 你猜猜我是谁？ 点样？ 我唔喺伦敦金噶。 你记唔记得我？有个叫阿千千嘅孙仔啊，我打个俾你哋噶啦。 系啊，跟住咧， 系， 好似记得。 好似我个仔仔咪结婚。我打上嚟，你哋话恭喜我咁啊嘛，记唔记得啊？我个孙女叫千千，你就叫万万嘅。 系啊， 系咪千千万万过我咁样啊？真系。 O K， 好啊，有咩想点唱啊？ 点唱俾我个仔仔咧？ 系。 听日系正式生日。 系。 咁咧，祝佢咧生日健康快乐。 系。 咁咧，我妈妈咧就下个月28号咧就。102岁生日， 102岁啊！ 恭喜晒 啦！ 呢个 祝佢咧又系健康长寿快乐啦， 系系系，梗系要啦， 健健康康啦。咁我自己咧就又系下个月25号生日， 嗯， 咁啊祝自己咧就系健健康康，睇住啲孙仔、仔仔女女啊、女婿啊、新抱佢哋咧，个个都健康。 嗯， 祝你哋咧系啦，圣诞快乐。 好啦，大家咁话啦， 快乐。 好啦， 多 谢晒你阿爷。 同一个钟数又上班，同一套西装与衬衫，同一个熟悉车厢搭客也是同一班，同一个早餐与晚餐。同一串工作与账单，同一个电话响起，借贷有利息减。早半生已充满遗憾，天天仿佛影印。如今过了大半生，原来从来你也不甘心。这个讨厌人生，怎会这么发生？有什么使你学会放弃问题？ 你希望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好开心嘅香港，找到一个可以陪伴你行落去嘅人啦、 啊！再一次恭喜晒天意同埋丝瓜！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见， 拜拜。